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他和家人的物业投资午夜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出补充声明，承认对太太经营劏房知情。陈茂波说，担任景捷公司的董事期间，是知道公司在1994年购入大角咀单位的时候属于有分租租约物业，而按他当时的理解，公司的投资决定是基于物业作为长线投资的价值，租金只是次要，而物业的租务安排亦都受到租管条例的规管。陈茂波说，早前对太太许报名持股拥有大角咀和上海街两个物业，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作出的不知情回应，是针对有关物业的现况。陈茂波说，他在97年10月已经辞任景捷发展的董事，没有跟进有关物业的租务情况。陈茂波在声明中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将景捷的股权全部出售，而他在2007年开始没有再购入香港物业，承诺出任发展局局长期间，除了自用目的之外，会同太太绝迹香港的物业市场。伦敦奥运第九日的赛事，国家队赢得五面金牌，当中羽毛球男单的决赛，林丹先落后一局下连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成功卫冕，而国家队的蔡温和傅海峰以2-0击败丹麦组合夺得冠军，是国家队首次夺得羽毛球男双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女子的三米板决赛，吴敏霞赢得金牌，是她今届奥运第二面的金牌，她个人在奥运已经累积到4金1银1铜，一共六面的奖牌，平了前队友郭晶晶的纪录。而吴敏霞在女子双人跳水项目的拍档何姿就获得银牌，中国在已经举行的五项跳水项目都是拿到金牌。在举重的女子75公斤以上级数的比赛中，周露露赢得金牌，举出的总重量333公斤，创出世界纪录。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周海以 15.933 分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为国家体操队拿到今届奥运的第二面金牌。中国的奖牌总数累积到去30金17银14铜，一共是61面的奖牌，在奖牌榜重返首位，第二位就是美国，有28面的金牌。今日奥运赛事会产生18面金牌，决出最多金牌的项目是田径赛事，会有5面的金牌，至于在体操的3面金牌里面，国家队都有争胜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下昼大致系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本周嘅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欧美嘅市场咧个环境咧就唔系好稳定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积极开拓紧一啲新兴嘅市场，咁佢哋相对嚟讲咧，比起欧美嚟讲，我买嘅货量咧系真系冇咁多嘅。另外咧，我哋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买家出现，譬如话电视嘅购物频道啊，或者啲网上面嘅购物网站啊，其实佢哋背后咧都需要买货嘅，咁佢哋相对嚟讲咧买货嘅数量就唔高嘅，咁呢一类型嘅买家都系我哋嗰个目标咯。今年年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新嘅概念，就叫做小批量采购专区。咁其实概念咧就简单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喺网上面会做啲嘢，就系通过我哋贸发网咧，就辟出一个新嘅地方，专门咧就集合晒呢啲可以供小批量订购嘅一啲产品。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喺展会嘅层面啦，开辟咗一个特别嘅专区，就以一个色轨嘅形式咧，就将超过200件呢啲产品咧 show 出嚟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由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咧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个目标就系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 大班，我哋啲听众都支持嘅，就话俾呢个政府听，我哋系有声音存在嘅，就还声于民。 我以前真系未听过你噶，之后咧我就买咗心机听你呢个电台嘅，知道你哋咧讲嘅嘢系好真嘅。 而家咧你呢个为民发声咧，呢个系民主嘅铁达尼号嚟嘅。 永不放弃，鼓起勇气。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进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大家好，我是郑丽莎。作为运动员，我当然想自己不断进步，如果想香港进步，你同我都要出分力波。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俾你心目中嘅代表啦！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查询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发展局是负责收地、打僭建和跟发展商合作的部门，新任局长陈茂波基本上都参与过这类工作，不过是在私人投资的层面上。难怪梁振英一再强调他用人为才，只要理念相同就可以加入梁班子。陈茂波是专业会计师，聪明人，所以他买楼和一般市民不同的，一半价钱做楼价，一半价钱做搬迁费，这样就可以减轻税款。投资旧楼间隔劏房出租，利润可观，但是一来犯法，二来招人话病，所以用老婆开公司负责，法律上一切与我无关。这些卖聪明耍手段的做法，生活在香港一啲都不陌生。他们有专业知识，机灵走位，很多都是成功人士，大学校长、医学院长、外科学系的系主任，各式各样的专业人士，学识渊博，只是人这个本位上出了问题。孔门学问再三叮咛，都是做人方面要下功夫，士农工商、皇后将相，都是建筑在人这个基础上面。做人成功了，做乜都成功；做人失败，任何的成功表象只会带来更大的挫折。所以《论语为政篇》论述领袖学问的部分，第二句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诗经》三百篇，一句讲晒就是思想要正啊！人称八字的子平命理，好重视根强根弱，年月日时，四柱干支，天干睇现象，地支稳实力。身弱命格，天干见印或者身旺透相食，都代表聪明。天干见聪明的现象，但是咪真正智慧无匹呢？就由地支的根强弱来决定。透干无根，即是聪明外露，恶如头，老衬底了。 功利主义之下，我哋嘅教育都系技术传授，做律师、做医生、会计师、测量师，但作为人嘅基础冇打好，所有专业都成为自己人生旅途上面嘅计时炸弹。梁班子接连出事，问题只有一个，喺人呢个本位上面，佢哋冇打好基础。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不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四十一分，直播室老总仲响度啦，仲有大班。 其实老总佢中意留喺度留几耐得，佢而家冇所谓。 你又点？ 你唔系一定要七点半走，唔系八点钟走。 我哋做嘢惯咗有规有矩啊，即系唔好乱咗章法。当然我哋 即系我哋讲规矩啦，即系我哋而家就唔同啦，做电台嘅机动嘅。不过首先咧都要向听众道歉嘅，啊，即系喺我哋闹人之前咧都闹下自己嘅。嗱，关于嗰啲胶粒啊，嗰啲胶粒事件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咧。我已经收到，即系其实报纸有问埋啦， 有啲报纸系全版咁样嚟报道，系 亦都有网民咧，即系我哋啲老友记咧，摆上咗 Facebook 嗰度嘅。咁我哋就因为，唉 ，DBC 立立乱咧，就净系挂住讲我哋自己自身啊嘅问题，都唔系利益嚟嘅，呢个利益公众利益嚟噶 ，DBC 电台啊，啊，作为一个传媒机构，言论自由咧。啊，系香港嘅核心价值，亦有普世嘅核心价值啊！即系人提我呢个，咪净系香港价值，唔系净系香港嘅核心价值，呢个普世嘅价值观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一直受困扰嘅。所以你谂下啦，即系做人咧，即系你自家齐国平天下好紧要嘅。你自己内部，即系我哋 DBC 咧，而家咁样嘅问题咧，立立乱咧，系影响咗我哋嘅质素嘅。啊！特別影響咗我個人，即係主持我哋主持呢個風波裡的茶杯嘅質素啦。嗱，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好似呢單咁嘅膠粒事件咧，其實我哋應該一早攞出嚟講嘅。嗱，咁亦都睇到啦。嗱，我哋禮拜五唔講，禮拜六唔講，禮拜唔講，到今日咧啊，先至開始講。等於高永文琴日走出嚟話政府冇拖延，通訊部通風報信 嗰、那個通報機制， 你知唔知點解？其实大家想喺度推，嗱，第一特首咧，真呢个梁振英就避啦吓，唔使讲，反正有镬佢就避，有功就要立。因为我哋再讲梁振英嘅作风啦，但系高永文都系嘅，因为点解去内部咧，就喺度研究究竟边个责任咧？嗱，系咪环保处嘅责任啊？啊，因为食环处嘅责任咧，卫生局嘅责任咧，因为海事处嘅责任咧，咁其实又唔关海事处事嘅，嗱。问题就系而家冇人肯认啊嘛，嗱，黄锦星啊第一个走咗出嚟讲咗唔关环保处事嘅，咁其实关唔关环保处事咧？环境生态梗系关环保处事啦，啊，咁但系点解系关高永文事咧？最终去到，因为负责清理嗰、那个同埋食物啊安全咧，又关呢个高永文事嘅。好啊，海事处就冇嘢嘅，又 不如赖埋沙滩管理啦，咁啊康文署都有事啦。 咁康文署你边个管嘅？康文署都系佢管嘅，都好似系高文。 唔系康文署沙滩系 康文署边个管啦？ 康文署咪梗系民政事务局啊嘛， 民政事务局管嘅。嗱咁啊，康文署就最后嗰个嚟嘅， 佢就善后啫。康文署 海事处就冇嘢嘅，就好简单，嗰日打风，两个货柜推咗落海，吹咗落海，里边就装咗呢啲胶粒噶啦。咁啲胶粒系属于中石化嘅，嗱。咁个责任喺边度咧？其实个个部门都有份啊，但系梁振英就闪，黄锦星咧就踢波，咁啊最终咧大喊十走出嚟，但系走出嚟都系讲咗两样嘢噶啦。第一， 政府冇拖延报告，呢、這个错嘅。点解呢？而家梁振英嘅政府啊，吹水我都出嚟讲啦。佢哋有句名言㗎嘛，啊，喂，唱口簧㗎嘛，叫特区无小事啊。 件件都大事啊。 咁呢件唔系小事嚟㗎嘛，大佬，点解冇人认呢？冇人走出嚟讲呢？嗱，跟住高永文讲咩呢？就话啲胶粒冇毒，你食咗佢啊，高永文啊，食咗佢呢，当年啊。阿鸡真啊，即系而家巴闭啦，我哋嘅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吓，佢叫人食鸡食，佢话佢就日日食鸡啊。喂，佢食鸡真系冇问题啊，当时吓。 后边嘅讲 佢煮熟冇问题咯吓，但系你胶粒冇食唔死人噶。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政府系咁啊，即系等于呢个国民教育啊，呢、這个咁啊吴克俭就话：，诶、欸，国民教育教材冇问题，3% 有问题啫嘛，同一道理嘅咋。即系等于当年我做呢个廿文廿摩时整粒白兔糖，周一恶食一样嘅。如果我而家有机会见到高永文咧，我走去沙滩咧执扎胶粒翻嚟咧，就叫佢食咗佢，不知所谓啦。 呢件事情系即系环保团体去带动去发动 市民自发 自发去，你发觉嗱，市民嘅自发同官员嘅迟钝两者成正比，大家睇到个政府系乱咗章法 嘅 啫。 但有一样嘢好肉酸嘅咧，就唔敢升人落去执胶粒，跟住班政党啊，我不分党派啊，嗰班友就喺选举，个个就喺做戏咗执胶粒。 呢条数嘢啲， 你个真系执胶粒咧嗱？如果我而家讲俾政党听，所有政党啊，唔好讲话嗰啲去半个钟头啊，有啲又话，有啲话民建联咧，有人执定两包嘢俾佢揸住影张相啊！喂，呢啲真系衰人嚟嘅。嗱，我话俾你，所有你啲咁嘅政客，如果你真系想执胶粒咧，停咗你个选举，带晒你所有义工去。嗱，而家有百几人选立法会啊嘛。每一个咧，唔好讲话一百人咁犀利啦。如果百几人选立法会，有100个义工就100,000，100乘100几啦，10,000人噶啦。你就组织晒所有义工啦，我哋停止选举工程一日，所有义工仲要呼应呼，仲要啊呼吁埋支持者一齐去揸山执胶粒。嗱，呢啲就叫有诚意啦，唔系真系影咗两张相。嗱，呢啲咧所有党派啊，我都闹晒啊！我不分无咩，唔分呢个咩， 左中右， 亲疏无别， 亲疏无别啊！齐执 啊，就唔好走去，尤其是今日见过报执胶粒嗰啲咁嘅政党咧，抽咗水，佢哋更加要带头去添。啊，我唔理你咩公民党好、民建联好、咩人力好、啊社民联好、工联会好，喂，我唔理你，唔该你今日停咗个选举去。个停咗选举工程，你可以带晒啲番哥就啲沙滩度插旗，一人插一个圈，呢、个圈系我执嘅，呢、个圈系你执嘅，唔紧要。 抢滩啊去！ 大班咗又要批评喎，除咗呢个政府部门之外咧，喂呢、這个货主唔使喐手嘅， 佢唔认啊，唔关事 啊。 喂，那个货柜系边个系货主好容易查到， 好容易讲中石化啦，都 系。啲中石化， 唔系啊，佢好简单噶， 佢有承认嘅， 我搵人运托运啊嘛。 啊，喂。你作为货主发生事故就你要去 林毓华，如果你咁闹又好简单， 系啊，要闹噶。 唔系，如果你咁闹，你都举个例嘅嗱。其实你话讲法律咧，就老实讲，佢真系托运咗嘅。 系，呢、這个都有法律可采。 即系同 BP 唔同啊嘛，你 BP 当年你系漏油啊嘛。嗱，呢个佢架船咧，嗱个船东系要负责嘅，啊保险公司又要负责嘅。你而家保险公司匿埋喺边咧？应该保险公司派人去执，如果政府出嚟话告佢，啊你唔执。好似当年英国石油咁咪去执咯，但系有一样嘢，林毓华想做歪你咧，我教你啦，林毓华学下嘢啦，你就问中石化 啊， 如果呢度嗰两个货柜系黄金嚟嘅，或者金币嚟嘅，你估你会唔会去执咧？就即刻话我噶，我负责，你唔好斗啊，掂都唔好掂啊！嗱，所有沙滩即刻派解放军围住去，喂，嗰啲黄金系运上北京噶，唔知我嚟做乜噶？个小金库嚟噶。嗱，你咁讲咪点啊？林毓华，你就讲歪理好容易啊！胶粒梗系冇人要啊， 需要讲歪理， 做塑胶噶嘛， 摆住眼 珠。即系问责系， 点可以唔理啫？ 所以好简单。 我哋而家整个社会咧，即系嗱，有镬就射，有威就攞，有水就 抽。而家翻嚟再讲点样攞威法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夏日合家乐满分。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游8月16到20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各大品牌食品和饮品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和年年都咁受欢迎的专柜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的伙伴国家，带来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号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 大家真风数字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不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总之我哋要道歉噶啦，上个礼拜一早有网民，唔系礼拜五添啊，早个礼拜五已经通风报信啊，即系喺我哋个网上边发表噶啦，即系我哋就因为家事。啊，都唔系家事嘅，家事牵涉 公家事嘅， 公家事就搞到自己大乱阵脚。嗱，我哋都要喺未来啲日子里边咧，阿林毓华，我哋坚守岗位咧，唔系净系讲 DBC 嘅，即系我哋都系一个时事节目啊，即系我哋要针对时弊啊，唔好为咗自己啲嘢咧困扰咗，自乱阵脚，咁啊对听众咧就唔公道嘅。嗱，呢个咁嘅。问题呢，林毓华公道讲呢，你打风呢，如果吹咗两个货柜呢，系船公司嘅问题嚟嘅，同货主冇关系嘅，你托运咗啲嘢之后，林毓华呢个就系事实嚟。但系作为一间好嘅企业，即系一间中石化一间国企咁大嘅话，全世界去收购啲油石油嘅，喂，两个货柜150吨嘢。即刻搵人去搞掂佢啦，就好即系唔系呢个就系为咗个人本身嘅公司嘅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 香港啲油站啊，都系托人哋去运噶。如果佢而家成日 话冇 油 嘅 出咗事咧， 你打话你冇用噶，冇噶。如果真正讲法律，你唔可以打话你。咁话我哋就要尊重法律。OK， 呢样嘢好紧要，香港嘅核心价值嚟嘅，法治最紧要嘅。嗱，我系讲法律上有冇问题，但系如果顾全自己面嘅，面子嘅问题咧，啊， 公司形象、企业形 象、社会。啊！那个企业责任 呢，就系公共， 佢就要走出嚟。 公债， 但冇讲法律，林林， 即系话 你就嚟似， 我就講 你就嚟似维园阿伯啦， 我就阿伯嚟噶啦， 苏伯瓜阿伯系啊，你直情维园阿伯嚟嘅，即系我哋要唔系我啲唔系林林话对唔住嗱 ，DBC 有个原则啊，言论自由，但我哋要尊重客观事实，讲法律啊，个货主系冇责任嘅，讲法律啦，呢个搞清楚，你中意点样讲另外一回事。 不讲到环境生态， 但我举个例最好啊，如果你系黄金嘅话咧，佢第一时间走出嚟执金噶啦，即系等于阿梁振英一样，佢咪第一时间走嚟执金咯。嗱，你无端端我哋唔好讲啊，你做咗一个月 放假， 上咗工一个月，即刻放五日假啊，冇得拗嘅。嗱，佢当然可以好似林毓华咁打横行嘅，喂。我三月选咗出嚟啊，我已经去做嘢啦，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啊，上街啊，做嘢啊，跟住仲有我搞选举搞咗两年，哇，几辛苦啊，打争先入咗闸，喂，我要筋疲力倦，跟住上咗场之后一个月内咧，发生咁多镬嘢，我啊铁人我都唞下噶，嗱，你可以咁讲，但系对唔住呢份工咧，我哋特区请你做呢份工咧，你系上咗工一个月嘅啫。你应该尽忠职守。第二，而家唔系太平盛世，而家仲有 火头 特区冇小事，喂，真系冇小事，唔系佢讲啲小事啊！嗱，你一上场，自己诚信出现问题，跟住你啲委任啲官员又出现问题。 而家 仲有就系话呢个咁嘅胶粒事件，哇！你可以唔理嘅，走鬼咗去嘅。喂，呢叫不负责任呢啲叫做。 但系佢放假真正嗰个原因动机。喺边度咧？ 好简单嘅嗱，以梁振英呢个咁嘅人嚟咧，嗱，如果大家认识佢嘅咧，冇人认识佢噶，不过睇表面咧，佢系一个好勤力嘅， 勤力， 佢唔会无端端放日假同我老婆， 别人都勤力噶， 同我老婆走咗苏梅岛嘅大佬。你谂下，如果呢个系个伙计，如果今日要求告假嗰个叫林郑月娥，或者今日告假嗰个叫做陈茂波， 都唔批啦。 或者呢个系大喊湿，或者呢个唔系都唔系。如果呢个系吴克俭，我哋只眼都冇讲到呢个国民教育。一镬又一镬。如果吴克俭提出话我要告假五日，带个老婆走去苏梅岛，你估梁振英批唔批？谂都唔使谂啦。嗱，你即系梁振英嘅，即系个伟人就咁嘅人，咁做咩无端走去苏梅岛咧？我就话仲要咁高调同人影相，又摆上网咧，啊，摆上 Facebook 咧，梗有原因嘅。第一话俾你听，我喺苏梅岛。其实咧，好多人都知噶啦，即系梁振英，唉，上工唔够一个月，你其实呢个人咧，你叫他放假好难嘅。有啲人咧系唔肯放假噶，尤其是佢一个咁想做特首嘅人，光宗耀祖啊，乜都揽上身。我谂你叫他放假难过乜啊？以前啲杂差唔肯放假噶。你知唔知以前啊？讲翻又讲啊，林毓华又讲 啊， 女落年代 啊，嗰个信封俾人收咗噶啦。 系啊，林毓华，你搞错，我啲小事啊，湿碎啊，唔见十日八日钱嗰啲，因为你啲公务员好好福利噶嘛，一放假一头半个月噶嘛，同埋警察部以前放假，我唔知而家讲女落南国时代又骗收嘅时代 咧，四大探长时代又讲到， 你一放假咧。就嗰个位置停咗啦，你翻嚟就掉嗰阵个滑头噶啦。如果你手开嗰啲油尖旺嗰啲肥， 嗰啲肥缺俾人执 咗。肥缺咧，你唔会走噶，死人都唔走噶，你知唔知啊？嗱，梁振英就系呢种人嚟。嗱，咁无端端放日假，梗系一个屈美十走去苏梅岛影张相先，有相为证。 我去苏梅岛， 我喺苏梅岛。 下一站边度 咧？就北京噶啦嘛，因为北京就嚟啲领导人啦，就嚟开十八大，跟住又要北大学会议，佢一定要上去保住自己噶嘛。而家尤其是搞咗镬嘢出嚟咧，啊一阵先讲呢个大炮波啦。 北京嘅时候你就唔系私人假期噶，你个系一个， 哎、啊，佢又唔系述职，咁你自己主动要上查鞋啊嘛，攞住个鞋箱。攞只鞋油， 你度饮杯茶，倾下偈咁样。 咁即系又一次示范佢讲大话。 但又讲翻另一样嘢咧，嗱，仲有啊，喂，你自己话放假，嗱，好似话冇登宪报添噶。嗱，今日有张报纸话嗱，我唔知佢讲话，边个余若薇啊，立法会议员啊，我哋讲紧现任立法会议员啊，佢就批评佢话咧，啊。好似话唔好规冇矩啊！第一批评佢放假先啦，好似我哋咁啊。第二就好似话冇卖宪报添。嗱，有冇卖唔紧要，大家都知道讲咗吹水我咧。 公布啊嘛， 巴闭啊吹水我而家，哇， 光宗耀 祖啦， 而家不过吓 做七日特首。咁琴日应该系吹水我做特首噶嘛？但系而家呢个梁振英呢个物体咧，一个维园阿伯咧，一个高佬咧，就带住个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走去柴湾，因为昨日咩事呢，就是第一日就开始咗啦，我哋啲咁嘅人两蚊鸡，两蚊鸡搭车啊， 佢教嗰啲阿伯啊， 走去挪威 坐呢个巴士啊， 跟住等咗阿伯阿毛国华梁振英，你真系好啊，你真系好啊，你啊你 有一场新闻 show 呢个梁振英从来唔坐巴士，点教人坐巴士？ 你点解梁振英坐唔坐巴士嘅小事？你咁紧张啲嘢，第一你放咗假。特区有政府有规有，嗰啲火隔篱有 low body 啊，唔关你事，除非火烛啊，喂，我即刻去机场前， 飞翻嚟都要， 咪去机场前我都去睇睇先。你又唔系啊，走去呵啲老人家，你又唔系走去沙滩睇啲胶粒，你又唔系走去阿陈茂波嗰个汤房度睇下发生咩事。喂，大佬啊，你走去攞威，你攞咩威先得噶？喂，嗰、那个两蚊鸡系真任权嘅嘢嚟噶， 呢个前朝政府噶啦。 啊，两蚊鸡扑到去挪威，喂呢条友啊不知所谓，即系破坏晒香港嘅价值观。 琴日招香港有两个特首噶啦，系咪咁讲啊？ 唔知冇人知，但琴日冇人知道用咩身份，又唔知系吹水我系咩身份。 疑似特首， 疑似特首，因为我系即系阿伯嘅吓，柴湾阿伯、沙龟阿伯咁样。 你无端端，即系你明明睇到个为人，呢种为人呢种人格咧系冇品啊！即使系冇品啊！即系咩特区无小事啊！噏埋啲咁嘅废话，喂大佬啊，唔该你守下规矩啦，唔系真系打尖啊，唔系真系打争啊， 啊，咁啊周围行下， 摄下位都得噶，影相啊。 你咁巴闭，真系了解下点解嗱，当系商业纠纷，我当系啊，了解 DBC 咩事啊？嗱，呢个就唔系小事啦。喂，你班股东搞乜嘢啊？大佬，你搞弯我哋个广播政策、啊，嗱，呢个就大事啦。嗱，你可以唔使有立场，你 了解下， 系啦。李国章讲，因为佢系你嘅国员。喂，你问下李国章咩事，跟住落呢度睇下都得噶嘛，系嘛？我担保你攞分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佢同家人嘅物业投资，午夜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出补充声明，咁改口承认对太太许步明经营劏房知情。陈茂波话：咁担任太太家族公司景捷嘅董事期间，系知道公司喺1994年购入大角咀单位嘅时候，属于有分租租约物业。而按佢当时嘅理解，咁公司嘅投资决定系基于物业作为长线投资嘅价值，租金只系次要。而物业嘅租务安排亦都受到租管条例嘅规管。咁陈茂波话，早前对太太拥有嘅大角咀同上海街两个物业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回应唔知情，系针对有关物业嘅现况。陈茂波话，佢喺1997年嘅10月已经辞任景捷发展董事，冇跟进有关物业嘅租务情况。陈茂波在声明中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全数出售景捷的股权，而他在2007年开始没有再购入香港物业，承诺出任发展局局长期间，除了自用目的之外，会和太太绝迹香港的物业市场。以美国威斯康星州一间的石刻庙发生枪击事故，警方说至少7个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另外有3个人重伤，警方将事件列作国内恐怖袭击处理，联邦调查局说会介入调查。警方指有4名死者是在石刻庙内中枪，另外3名死者就在寺庙之外，其中一人是被警方击毙的白人枪手，一名警员亦都身中多枪受伤。警方事后在现场搜查，但相信是枪手单独行事。事发在星期日的早上，警方说现场非常混乱，由于事发时有几十人准备参加石刻庙的活动，当局派出10多部的救护车候命。总统奥巴马对事件表示悲痛，又说政府会提供一切的所需协助彻查事件。印度大使馆事后同当局接触，了解事件是否针对石刻教社区。伦敦奥运第9日的赛事，国家队赢得5面的金牌，当中羽毛球的男单决赛，林丹先落后1局下连追2局，击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成功卫冕。而国家队的蔡温和傅海峰以2-0击败丹麦组合，夺得冠军。在女子3米板的决赛，吴敏霞赢得金牌，是她今届奥运第2面的金牌。在举重女子的75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周露露赢得金牌，举出的总重量是333公斤，创出世界纪录。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周海就以 15.9333 分成功卫冕到冠军，为国家体操队拿到今届奥运的第2面金牌。奥运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牙买加的选手保特成功卫冕，成绩是9秒63，破了奥运的纪录。中国的奖牌总数已经累积到30金、17银、14铜，一共61面的奖牌，在奖牌榜重返首位，第二位就是美国，有28面的金牌。今日奥运赛事会产生18面金牌，决出最多金牌的项目是田径赛事，会有5面的金牌。至于在体操的3面金牌里面，国家队都有争胜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了朝早有几阵骤雨之外，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6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只系入口位车多少少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唔错噶，时间上早两边啊畅顺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嘉悦广场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啱啱到呢个理工湾位噶。另外，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上桥位开始车多少少啦，咁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啊正常嗰只噶，亦都系啊，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好啦，两边目前都系畅顺噶，镜头见到噶吓。嗱，琴日星期日虽然就唔系阳光普照，但系咁啊都叫做好天啊，不过咁啊冇乜人去沙滩游水啦，梗系啦，嗰啲毒胶粒啊嘛飘到周围都系边个敢去啦？嗱，据讲话呢啲胶粒咧喺水度会吸收下啲毒素啦，唔系啦，个政府啲毒素咁劲。每个部门派几包，特别是什么发展局，等我们吸干净的污糟东西，特别是吸干净的大话精，等我们重新做人，好不好？好了好了，揸紧车各位清紧记了，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 声台。 奶奶 ,BB 就快可以出院啦。 医生，这个特别容易发敏感的 BB 是什么星座啊？ 狮子座咯。 啊，今天我的大仔是金牛座，最喜欢半夜三更喊的，今次惨了。 错晒了妈咪， BB 不妥扭计仔，你信星座不如信星级配方啦。惠元堂珠珀保婴丹有齐三大星级成分牛黄、珍珠和琥珀，帮助 BB 定惊安神，要对付 BB 扭计敏感。惠元堂珠珀保婴丹最 work。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超过差不多七成的供应商呢，其实他们都说他现在大小通吃的了，即是说以前做大单，现在呢除了做大单之外呢都要想想细单。那什么叫小批量呢？其实我们有个简单的定义，以往呢跟香港公司落单呢可能是讲几千啊，甚至乎几万啊这样。那我们今次小批量呢就特别定一个50-1000的数量，那变了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理解咯。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呢都已经很多供应商跟我们问这个详情，在第一次四月份的展览会呢，我们有超过200间公司系参加，另外我哋网上面嘅平台咧，去到今日咧都有超过30000件产品咧，俾买家小批量订购，咁所以个反应系非常之好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展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抛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8月19，重新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霎时冲动。 为保障公众安全，政府已经加强政府土地上树木的风险管理，亦会及早适当处理在人多车多地方的有问题树木。市民可以到 www.trees.gov.hk 网站浏览有关部门完成了详细检查并会继续监察的树木的资料，亦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或1823电话中心查询树木管理事宜或报告怀疑有问题的树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0，唉，而家如果大家买餸要买鱼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啊！我都唔知点讲啊，有时候真系左右做人难。嗱，你叫人唔好买鱼，鱼档老板就闹你大班，你有冇搞错？你赌我咪我边个点开饭点交租吓？点俾伙计人工啊？嗰啲渔民又话大班我出海咁辛苦，就系攞鱼，你又同我赌米，叫人唔好买鱼。啊！我都唔知点讲啊！总之话俾你听咧，今日有报纸都讲话买鱼翻去咧，啊，就有呢个胶粒餸， 仲要系食紧先至发觉啊！弊家伙真系 嗱、 啊， 所以咧，如果你买一条鱼咧翻去，真系劏开佢嗱，好、啊、多人话蒸鱼唔劏嘅，知唔知啊？系成条鱼蒸咁就刮晒啲鳞啊！ 唔劏肚嘅咩？ 唔劏嘅，你冇蒸过鱼啊！真系 我屋企我坚持要太太要劏，要劏噶要。 我唔知啊，咁、啊、总之问题就系真系见到胶粒咧。就唔好食啦！嗱，老实讲呢啲嘢咧，唔好听啲官讲。啲官永远可能同你讲咧，话你一年内食1000条啲鱼，你先会领嘢嘅。喂，大佬啊，我成日都话俾粒飞箱你试下啊，俾粒曱甴丝抌落锅粥度睇你食唔食啊？最好系点咧？就攞去俾高永文食，咁都有用嘅，唔系冇用嘅。如果买条鱼翻去啊，见到有胶粒。唔該你攞去俾高永文囉，高永文話唔使驚㗎嘛，啊你睇下高永文點講。 大量嘅呢啲咁嘅膠珠呢都係懸浮喺個海水裏面嘅。咁所以呢你清理完之後呢，其實過幾日呢隨住潮汐呢可能又會有累積咗另外一批嘅呢啲咁嘅膠粒又沖上上去。所以呢一個過程呢其實可能係一個重複嘅過程。咁而我哋即係亦都會加強呢，起碼我哋食環署嗰方面咧，會加強咧對呢啲我哋負責嘅沙灘嘅巡查。一方面咧，一路做要做我哋嘅工作；另外一方面咧，一度要監察呢個事態嗰個發展嘅情況嘅。因為咧，即係最初的話咧，接到呢啲消息咧，通常咧我哋都仲要評估嗰個事態嗰個發展嘅嚴重程度啦。有鑑於我哋一路同我哋呢啲團體咧都有一個保持一個溝通喺度，咁所以希望市民亦都即係明白到。諒解到咧呢件事上面，我哋唔係即係話其一個即係涉及到一個即係乜嘢話隱瞞嘅情況， 真係濫用呢個諒解呢個字真係。 呢個高永文乜鬼都諒解，唔使講啦。嗱，早一排啊，啲官好叻噶嘛，成班人一齊去食日本魚生啊，就日本冇呢、這個啊輻射啊，成班官食膠粒魚咯，你食俾我睇下咯。不過你食完我都係唔食噶，你唔好以為你食完我會食喎。我笑嘅啫，啊，仲想你食多几粒，我加料俾你，10咩几多吨啊？ 点啫？嗱喺海面咧， 10万吨啊？ 唔系喺50吨啊？喺海面就捞到呢、這个？ 系150吨，而家捞咗50吨，有100吨咧，仍然唔知喺边嘅。 又喺陆地，同埋陆地咧就有10吨。 啊，咁即系俾鱼食晒啦，即系50吨就揾到啦，即系而家知道50吨喺边，就沉咗150吨两个货柜，咁而家有100吨， 一半嘅咋呢个系？ 唔系啊，咩一半啊？1/3咋？ 啊， 150吨啊嘛，佢哋讲话，唔系100吨啊嘛。 我揸到报纸睇，佢哋话相等于总数嘅4-5成啊嘛。 咁但系几多吨咧？总数150吨啊嘛。喂，好多可能已经咧。食咗落肚嘅，所以我哋又唔知道报纸点计数嘅。如果150吨胶粒，两个货柜，即系每个货柜75吨，跌咗落海，而家就知道50吨啊，揾到50吨，咁啊即系争100吨啦。咁点为一半啫？ 佢海面咧就50吨，陆上10吨咪60吨啦，收咗，即系捞翻60吨啦。而家 啊，咁啊叫一半， 4-5成啦，佢咪就话。 咪点会4-5成啫？ 如果150吨四成都40成都20都60吨呢大佬。总之一句讲晒几多吨都好最好高永文一个人啃晒佢。你话唔驚㗎嘛你话啲胶粒会吸毒㗎嘛咁即係不如食多啲胶粒囉。冇事㗎屙返出嚟嘅啫嘛都系。食咗耐都溶解唔到㗎。 佢解释好奇怪。一就係头先你讲食多啲先有事嘅。第二就话原来而家呢我哋香港本地嗰个系鱼获呢系好少嘅占少数。即係好似话俾我哋知呢唔使驚㗎你照样食鱼呢大部分都系喺深海里面。 咁我问你呀咁我俾人啲药大家都知道㗎啦唔好讲人个名啦人哋已经好辛苦先搞返掂嗰个企业形象品牌形象。当年俾人买咗啲有毒嗰啲。运咗入去嗰啲批次嗰度摆上架卖。喂可能佢喺全美国几百万樽呢啲药可能得十樽八樽係有毒嘅药咁唔使搵囉。使乜搵啫林都话好少嘅嘛市面上几百万支我哋嗰啲药得嗰十樽八樽有毒嘅咁使乜搵啫买中咗咪中头奖囉。仲可以投彩囉益咗你早啲归西囉早啲上去见上帝囉或者益咗你咩唔係喺美国可能益咗你咩呢你食你唔死呢打官司起码攞返一亿几千万美金啊大佬。 益咗律师。 又益咗啲律师啊但香港冇呢隻数㗎你都唔知告边个啊而家中石化话唔关我事船公司係随时破产有乜所谓啫保险又唔会赔因为打风嘛你知唔知啊林德华你知唔知打风保险唔赔㗎天灾人祸嘛咁个船东最多咪拍卖咗个烂船囉。最好嘅船公司呢一般嚟讲睇下咩公司啦大部分一家船一家公司㗎嘛。有咩事咪執鬼咗佢囉。喂大佬啲高永文如果你拿住炸胶粒出嚟好似食波子糖咁呢一口拍晒佢呢我就服你我就话你讲嘢有公信力赞你添俾个 like 你。但我哋都系唔会食嘅，不知所谓呢个高永文辞职啦，都系，唉，喂，到啲环境局暗春啦，啲黄锦星咧，唉，又唔知走出嚟噏乜嘢，咩做实事，做实事，咩叫做实事啊？走去沙滩执几粒胶咁啊，叫做实事。喂，大佬啊，咩人嚟嘅呢个？ 我哋上个月尾接到通知，跨部门嘅同事咧，同佢哋咧已经开咗会，大家谂点样去针对嘅问题嘅。我相信当时咧，主要系大家好关注咧做实事，去住喺打捞啊、追踪方面咧做多啲工作，所以咧就喺通报方面咧系比较系少做功夫嘅。经过今次嗰个经历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再优化地方。我哋初步咧就睇到咧呢方面咧就我哋会睇住佢个进展啦。但系而家到呢个阶段咧，我哋觉得咧就系未到一个好严重嘅一个阶段。咁但系咧到我哋都好密切咁样跟进呢件事件，特别系譬如话影响我哋嘅一啲嘅鱼类嘅养殖场。 唉，听完呢两个官员咁讲咧，即系我都劝大家咧，唔好一阵由1997年嗰阵时咧，林毓华发咗一次特噶。嗰阵时林毓华讲下啲历史啊，我有。你当年做呢个咩传咩做出版啊？ 香港录像出版 啊，做呢个录影带出版，同阿金国亮两个拍硬档啊，就拍咗一集新加坡移民嘅。OK， 赚咗好多钱，好似话嗰日嗰一饼带，即系你成间公司成本系嗰饼带赚钱啦，嗰饼带赚钱啦，喂，你真系搭沉船啊！林毓华，你去到边度精本嗰个大王大佬啊？你嗰阵时咧？就点解呢因为呢嗰时个个抢咗移民呢就走去新加坡领事馆嘅摊位啲话。 喺金钟嗰个办公室逼了逼烂个玻璃。 就是领事馆啲话。 领事馆逼爆玻璃。 逼爆玻璃。当年呢就个个就抢住去领事馆攞表申请移民。我就劝大家呢而家开始攞定先啦趁而家呢喂起码唔使逼爆玻璃我话攞住先啦我唔系叫你移民。有乜三长两短你拿住张form起码唔使同佢逼餐懵。或者唔使去炒返你填咗先摆好嘅柜桶有必要时先入表啱唔啱入咗表先。 入咗表可以唔去住。 因为搞移民都嘢你话加拿大嗰啲起码搞你一年半载两年系咪睇下你系咩人。 新加坡好优待香港人㗎你可以当年呢讲下原来佢批咗你之后你五年都可以慢慢去㗎。 喂你睇下呢个高永文呢就话个海面好大呀诸如此类啦我都唔知啱啱我唔想帮佢讲嘢因为我讲嘢一定好听过去㗎。啊，即系总之话咧，其实咧，大家要体谅下我哋，请唔到咁多人去执胶嘅，重赏必 之下必有勇夫。你记唔记得当年沙士点解我闹嗰个鹌鹑官叫做狗官，搞到我一鸡毛鸭血呢？当年就系沙士期间， 400蚊一工一日， 好似250， 唔理啦。总之去到啲 俾 工人度得， 得翻50蚊。 啊， 当年咧卫生署、卫生局又好，咩局都卫生署又好，咩都好啦，食环局又好啦，系俾250蚊，甚至乎林毓华话400蚊一个钟。 唔系一日一日一日 一日 400蚊一个钟冇可能，400蚊日 唔系250蚊个钟真系嘅，收尾俾到人50蚊嘛，我想闹个狗官啊嘛，咁啊讲250蚊好啦，你400蚊系错嘅，400蚊一日鬼同你做啊，沙士就医院抹嘢，大佬你黐线嘅嘛，条命去搏啊，所以嗰阵时系俾到250蚊一个钟嘅， 梗系唔系啦。 唔系，你系400蚊一日 错啦，真系。总之400蚊日啦， 重赏啦吓，400蚊日都唔系好多钱嘅， 唔系好多钱。但系后嚟真系到佢哋都唔知得百几二百蚊啫嘛。 咪就系、是，所以我哋就话闹一捉住嗰、那个嗱，嗰位仁兄咧，好人嚟嘅，其实我都识佢好耐噶。嗰、那个叫房屋处副处长，唔好讲叫咩名啦。佢打开电堂啊，闹佢狗官咁啊，搞到我咁啊，借意咧，佢哋喐我啦，开始咁啊，高永文咧就发动咧啊，啲医生签名啊，跟住咧。梗系中联版啦，就发工啦，3000人去港管局投诉，1000人好似去港管局投诉我，咁啊商台咧嗰阵时我啱放紧假喺日本嘅，就咧五个谴责，我就要求上诉啦。当年咧就冯华健咧就做呢个港管局局嘅主席嘅，啊当年我哋上诉嘅， 上诉赢咗噶， 系啊，收尾有3000个嗱 反投诉佢， 嗰阵时冇 Facebook 噶。冇网站乜都冇㗎，3000个市民支持我反投诉。 嗯。 喂大佬，当年闹狗官系咩？因为讲一句嘢、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好难 睇 吧。 咁我话话咩理由，你哋政府揞出嚟400蚊。去到嗰啲市民度天一半地一半都冇。 咪益咗啲中间剥削嗰啲人 囉。你如果高永文你咁醒嘅，你而家今日走出嚟1000蚊一工。1000蚊一工好少嘅啫，而家。 嗯， 你叫人去执胶粒，嗱，咁你咧你就叫做真系做嘢啦。 啊，咁啊要做实事啦。 啊，跟住你个黄锦星咧，又唔知噏乜鬼嘢。啊，黄锦星噏咩啫话？ 冇错，做实事咯，去打闹咯。 嗱，呢唔算严重。我听咗一句嘢，好刺耳噶。我听咗一句嘢，你知唔知一句咩啊？ 通报做得唔好啊嘛。 唔系。我好刺耳啊！你听唔到林毓华想做节目要冷静嘅 ，high 还 high， 要听人答啊！佢讲乜？尤其是而家梁振英政府佢哋个个官员讲嘢咧，一系咧就好有技巧，嗱，好似呢个有阵时讲啊陈茂波咁，一系好似梁振英自己咁花棚同呢个花槽啊，可以唔睬你嘅，有冇打电话俾曾玉成？冇打过乜都得嘅，就讲嘢嗰种取巧啊！嗰种赖猫，我哋唔好叫取巧啊，咪整影衰咗个巧字啊，系赖猫啊！所以听我哋讲嘢好小心，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佢哋好容易咧鬼拍后尾枕啊！黄锦星讲咗个咩字咧？佢话海事处通知佢。嗱，我问你林毓华，跌咗2箱呢啲咁嘅有毒嘅胶粒落海150吨，系咪危机嚟噶？阿林毓华。是不是灾难来的应该 而家佢话唔系环境，唔系一个生态灾难。 我哋唔好，我哋唔好嚟噏先啊！你话系唔系先？ 我嗰家系啦。 咁海事处就唔系应该通知佢咁简单噶嘛？嗱，英文咧，我哋又教英文啊。陈茂波唔识英文噶，我哋啲可能黄锦星都唔识英文噶，我哋要教精佢啊！啊，通知，通知就真系冇咩事噶。 嗯， 英文叫 notify。 嗯， 即系佢话咧，海事处 notify 佢个环保处。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如果系严重咧，应该 alert 啦嘛，啊，应该话发出警告啊嘛，啊，所以证明一样嘢咧，嗱，佢就鬼拍后尾枕，即系话海事处又唔知道事态严重，系咁已通知环境处，呢个第一点，环境局。第二点系咩咧？亦都咧自己鬼拍后尾枕啦。嗱，如果政府部门入边，政府部门入边。如果认为边个系对口单位，通知边个噶嘛？即系话海事处认为对口单位系环境局嘅大佬，佢唔好就系通知高永文。所以而家谂谂下，大喊十又有少少木，有少少也唔抵噶。啊，因为环境局咧就 呢、這个黄锦星叻啊，拍下手掌啊，拍下 pat pat 关我差事，咁啊将成样嘢踢咗俾高永文，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呢啲人就系咁样做官噶啦？ 嗱，你如果细心听嘅时候咧，高永文嘅讲法就话咧，食环署喺26号就知道噶咯，7月26号已经知道呢件事噶咯。 啊，咁佢就话咧，我哋做实事啊嘛，即系佢哋嗰条拉就系、是，咁所以咧就冇出嚟话俾你听嘛，唔代表隐瞒啊，出嚟话俾人听，我哋政府新闻处，你问下高永文佢个部门有几多新闻官喺度，出嚟发个通告俾传媒，俾所有市民。话因为打风啊，150吨呢啲胶粒啊，就吹咗落海，喺海面嗰度散布咗，呢啲系有毒嘅物质嘅，啊，会引致致癌嘅。如果鱼食咗，你又食咗啲鱼咧，就大家都致癌嘅。喂，写个新闻稿，阿林一华，你系最熟行呢行啦，写个新闻稿要几耐啊？林一华， 好耐冇写啦，我 咪要几耐啊？我唔系叫你写，你写可能写一日啦，我都惊啊！你唔好答添啊！我问你啊，professional 啊！专责写新闻稿，新闻官写一篇稿100个字都唔使，因为呢个几多风球。 我哋问过教育处，你知唔知嗰次将个天文台嘅嗰啲咁嘅想执两粒字都用咗45分钟啊！真系，唉， 任你噏咪一个钟咯。 啊， 当你喺度啊嬉戏啊，当你喺度起啊，一个钟写几廿个字，就话今因为几多号风球，有架船啊。在海面上面吹了两个货柜落海，而两个货柜里面呢装了150吨这些这样的胶粒，这些胶粒呢是会对市民引起啊，第一影响环境啊，第二样环境生态呢，第二呢、啊、会引致市民呢如果吃了鱼呢、啊、就会有致癌的。 我们有 请大家注意，咁跟着讲多两句、啊、我们的官员呢，现在我们的部门呢携手合作，尽量清理去做实事，讲埋一句就特区冇小事，我们做实事，咁得唔得？喂，几多个字入咧？但系问题咧就要问老细， 系啦。 可能你想讲咧， 你写好咗之后咧，唔知老细几时先至话可以咧批话好啦，而家发啦。 我个 point 就话林一华，我梗系知咩事啊？而家几日都发唔到添啦。你又知，我又知，吓、啊，即系我意思话博呢个高永文做实事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嚟唔切通知啲市民，因为我哋要去清理呢、這个。啊！呢、這个大灾难，所以咧 屁话废话啦， 系咯，咁即系话俾你听，佢根本就想隐瞒事实。最简单一句讲完啦，其实 每一次咧，我听你官员讲跨部门嘅话死梗，一跨部门咧就唔知边个领导边个，唔知边个一齐应该点样去揾到个共识，边个去负责咩，大家都唔知嘅，真系，唉， 唉，所以问题最好咧就高永文、黄锦星吹水我，全部啲官员。啊！即系有份管呢啲局嗰啲官员啊， 啊 就唔该你全部出嚟，一人拿住炸胶粒咧，好似食鱼子酱咁、嗯，啊可以整个鱼子酱 party 喎、啊， 嗯， 全部胶粒好似鱼子酱咁，搵个靓嘅 crystal，、 啊、 水晶容器，摆啲冰喺度，摆晒啲胶粒喺度，一人叫你匹一斤， 啊， 中意摆啲薯仔落去又得，中意摆啲蛋落去又得，中意摆啲洋葱落去沟埋嚟食有，当正鱼子酱， 急市民所急咧。特首应该就取消放假， 唔系我出钱啊，啊我出钱俾你饮 Vodka 啊， 啊全场 Vodka， 如果你官食呢个白色鱼子酱咧，胶粒鱼子酱咧，啊我出钱请饮 Vodka， 饮几多俾几多， 因为朗口系嘛， 唔系咁你食鱼子酱系饮 Vodka 噶嘛，大佬你阿维一伯真系我顶你唔顺你真系，大佬啊！我出钱啊！唉，虽然而家横掂都破产噶啦，呢个 DBC 淹晒我嗰啲，唔系退休金啊！琴日讲错咗啊，我啲终身积蓄的，所以我喂大佬嗱，你对我尊重啲啊，警告你啊！我喺大龙凤已经讲咗50万包包埋你嘅50万，唔该你啊，对我好啲啊，唔好咁大声啊，警告你林一华咁啊，我条气好唔顺噶，我俾50万包场啊做节目，大佬包晒你班友噶，唔好笑啊辉，包埋你啊！你打碟嘅就你呢个唱歌呢、這个伴唱，嗰、那个就拣歌，大佬呢、這个卡拉 OK 场啊，大佬50万包场啊，我几豪啊，日日50万啊，大佬你唔该你俾下面啊，林一华啊，你真系啊，讲翻呢个，唉，陈茂波啊，真系要讲嗱，正话老总咧，佢做嗰个新闻天地就话。啊，点解11:59发通呢个新闻稿嘛？ 嗯， 其实个原因有嘅啦。第一，当然老总嘅分析都系啱，即系佢想睇下可唔可以避过听日啲报纸啦。其实唔系嘅，其实玩踢爆， 引爆，因为点解有报纸嘅明报啦，梗系打电话问佢漏嘢。 嗯， 喂，你一早知道有，你买啲楼系有劏房嘅、哦，所以咪要即刻嚟踢爆佢咯，自己引爆呢啲咪呢啲屎片 doctor 教佢嘅咯，屎片医生教啦，啱唔啱啊，刘玉霞？ 嗯。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他和家人的物业投资午夜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出补充声明，改口承认对太太许报名经营劏房之情。陈茂波说，担任太太家族公司景捷的董事期间，是知道公司在94年购入大角咀单位的时候属于有分租租约物业，而按他当时的理解，公司的投资决定是基于物业作为长线投资的价值，租金只是次要，而物业的租务安排亦都受到租管条例规管。陈茂波说，早前对太太拥有的大角咀和上海街两个物业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回应不知情，是针对有关物业的现况。陈茂波说，他在97年的10月已经辞任景捷发展董事，没有跟进有关物业的租务情况。陈茂波在声明中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全数出售景捷的股权，而他在07年起没有再购入香港物业，承诺出任发展局局长期间，除了自用目的之外，会同太太绝迹香港的物业市场，以释除公众疑虑。美国威斯康星州一间石刻庙发生枪击事故，警方说至少7个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另外有3个人重伤。警方将事件列作国内恐怖袭击处理，联邦调查局表示会介入调查。总统奥巴马对事件表示悲痛，又说政府会提供一切所需协助彻查事件。在土耳其的东部，库尔德游击队突击政府军几个哨站，造成最少20人死亡。政府军向怀疑是游击队藏身的山区开火，并加强军力。而库尔德游击队星期日就突击土耳其东部接壤伊拉克的3个边境哨站，和土耳其的士兵激烈搏火，最少6名士兵和2名村庄的护卫死亡，而游击队员亦都有12人被击毙。奥运第9日赛事之后，中国的奖牌总数累积到30金、17银、14铜，一共61面的奖牌，在奖牌榜重返首位，第二位是美国，有28面金牌。今日奥运赛事会产生18面的金牌，决出最多金牌的项目是田径赛事，会有5面的金牌，至于在体操的3面金牌里面，国家队都有增胜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早上有几阵的骤雨外，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的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4%。 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唔算车多，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呢边车龙起身噶啦，现时啊排翻去顺德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分钟去到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啱啱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嘅啫。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一点啊，康庄道桥底已经开始铺满车啦啊。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而东隧过香港咧， 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啊。新界区两条隧道 C 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呢，现时收费广场都系车多噶。嗱，琴日新闻片啊，见到环境局局长啊星哥走去海滩啊，睇下义工啊执胶粒啊，大家都明白嘅，一早叫定啊，传媒唔使讲嘅，做阿 show 啦嘛。不过真系睇到我火都嚟啊！佢又问下位年轻嘅后生仔啊，问下佢啊，你执到几多啊？唔好玩啦，得个双手唔通执到一吨咩系嘛？后生仔即时好醒啊，回应一齐执啦。嗱，佢就面懵懵啊，踎低用手系咁捏几粒。大佬啊，你记唔记得当年沙士嘅时候啊？阿董太啊，全副装备去拆下地抹下电梯噶，人哋做戏都做到足啊！嗱，呢啲咪要跟阿前辈学嘢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吓，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吓。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月经紊乱，咁有啲人呢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骨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嚟緊呢，就住唔同行业嘅兴趣或者需要呢，都会喺我哋嘅展会呢推出呢个小批量采购专区。九月份会有啦，十月份我哋嘅电子展啊、灯饰展啊，都会尝试第一次做呢个专区。个饰柜呢其实就体积就唔係好大嘅。咁但係里面呢我哋希望呢就可以装饰得靓一啲。咁所以你见到个效果呢係非常之好嘅。我哋仲呢额外加咗一个 QR code 喺上面嘅。咁其实个 QR code 嘅作用呢就係好让买家呢佢可以直接呢通过佢哋嗰啲手机或者智能电脑呢就可以直接同我哋喺网上面嘅供应商联系。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个目标就系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大班，我哋啲听众都支持嘅，就话俾呢个政府听，我哋系有声音存在嘅，就还声于民。 我以前真系未听过你噶，之后咧我就买咗心机听你呢个电台嘅，知道你哋咧讲嘅嘢系好真嘅。 而家咧你呢个为民发声咧，呢、這个系民主嘅铁达尼号嚟嘅。 永不放弃，鼓起。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仲要记得将投票信息及网址同你嘅亲友分享。 哇！你睇神九同埋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啦，好犀利啊！我都好想同嗰啲太空人见面啊！ 你好快可以见到佢哋啦。神舟九号载人航天代表团8月10号至13号访问香港，他们会在8月11号下午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还会有电视直播，大家到时一起看吧。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内地优酷网前景。内地最大的网上影片平台优酷网最近同国内第二大的影片网站土豆合并，成为单一大型网站。 财富一篇文章分析西方的 YouTube 有什么可以学习。优酷网和 YouTube 最大的分别就是优酷的影片主要是来自客户，而不是网站的登记用户，而且影片一般来讲都比 YouTube 的长，这个是两地网上影视文化的差异。优酷除了透过广告收益之外，更加透过订阅用户去赚钱，所以他们已经打入了传统电视媒体 5% 的市场。接下来公司更加致力开拓创作节目、电影以及其他多媒体的创意项目，去推动公司本身的形象成为创作公司，这个方向和 YouTube 完全是南辕北辙。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不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0，大家网上的朋友话你好够火气啊！咁又话你咧，今日有个发音好准，个胶字啊，同埋实事啊，好惊你讲歪音啊！ 我哋唔使惊，我哋从来未撞过板嘅，我哋有乡音就冇懒音。OK， 问题就系咧， 我哋嘅谐音啊，经理讲。 区又冇呢个网台嚟咩？大佬有就我成日教你一样嘢，就系要守法啊嘛。我哋讲法治啊嘛，我哋尊重法律啊嘛，有港管条例噶嘛。喂，特区无小事嗱，跌咗150吨呢啲胶粒落海嗰度啊，啲鱼咧就全部领嘢啦，破坏环境生态啊，鱼棚啲鱼都中埋招，一阴公啊，真系唔知有冇钱赔添啊！如果咪又血本无归，跟住鱼档而家买鱼咧，肯定今日少咗好多人买鱼，好多人食鱼都要小心，一食咗啲胶粒咧，分分钟咧就真系病从口入。啊！我哋呢班人咧，即系 DBC 呢班人咧，就从来都系祸从口出噶啦，搞到而家鸡毛鸭血都有，你哋呢班有嗰把口咧唔收。嗱，讲翻特区无小事啊！啊，即系人哋问到梁振英，你个串件点搞啊？成个月咯，诶，而家进入司法程序。咩叫进入司法程序？我又唔知道。你估你系唐英年咩？俾 I 冇接受到啊！法庭都系、哎。 第二。滥用司法程序呢个字，司法程序去到法庭先叫司法程序。 嗯、 你系话被调查中，你就唔好讲司法程序。 嗯、 啊，即系你梁振英都喺度乱噏嘅，你明啊？又喺度交粒啊！啊，我而家知道你点解话我读得正啦。 唔系我讲啊，网上啲朋友啫。 终于知道原来交粒读歪啲咧，系有另外一个音嘅，即系梁振英交粒。即系问题又好简单，我播啲嘢，而家唔出声啊，醒啊，唔出声。OK。 佢又不停就话呢，唉、哎、阿陈生同个陈太呢就会 而家唔解释清楚㗎啦。而家唔讲啲咁啦。啊胶粒就更加不存在。啊但係呢抽水又快啦，放假搭飞机前呢都走去搞呢、這个啊两蚊鸡搭车。啊咁、嗯、另外一样嘢好嘢。 我坐直升机去睇睇呢个灾场啫。 呢个香港单车运动员而家又讲咩狮子山下，我阵时讲咩叫狮子山下精神。李慧思呢喺8月4日凌晨2:00攞铜牌。呢、這个秋水英呢啊就半夜三更呢以9秒9嘅极速啊，呢、這个今日苹果日报格长有意讲嘅。就勒令新闻处帮佢发稿祝贺，由阿思喺英国喺伦敦攞奖牌到阿梁振英出稿。前后唔够半粒钟，嗱，所以可以快噶，林毓华系可以示范俾你睇，出个稿系可以好快。 阿 Sir 话要出咪可以快 咯。半夜三更，咁所以你呢个咁嘅啊大喊十高永文啊十啊十啊，咪喺度车大炮咯，啊出个稿同你处理啲胶粒，冇互相抵触噶，新闻官唔会走去执胶粒噶 ，OK？ 叫佢出个稿啊！嗱， 半粒钟啊就可以出到㗎喇，如果要出。即係示范一次俾你睇啦，呢班咁嘅特区官员呢不停喺度遮大炮。嗱呢、這个陈茂波又遮大炮，不过未讲之前讲话狮子山精神咁样先兴㗎喇。今日啲报纸呢嗱呢、這个梗係左报啦吓，呢係大公报。佢话李慧思呢就续写狮子山下嘅动人篇章。嗱李慧思就攞咗个铜牌。啊冇㗎啦，佢本来諗住攞两个奖牌嘅，琴日嗰个输咗啦，係咪諗话知唔知呀？ 你讲边个 输咗啦，即係佢係攞一个㗎，佢本来有机会攞两个㗎、哦、因为有啲评论员就话佢好似阿辉哥讲定边个讲啦，话佢因为攞咗个奖之后呢个人松懈咗啊，冇咗嗰种斗志啊，即係我哋觉得够㗎啦，佢好叻㗎啦，攞咗个奖牌我哋认为佢係好醒㗎啦。但呢个系咪狮子山精神呢？对唔住，错。点解错咧？唔好滥用狮子山精神。林毓华，你知唔知今日点解天怒人怨？点解香港民怨咁深？就系、是、因为冇咗狮子山精神。啊，一阵帮我揾只罗文嘅《狮子山下》听下啫，播下歌，一阵唞下啖气，今日咁怒气，啊，抽下水，大佬。喂，狮子山精神系咩？林毓华，俾你讲下先，考下你啊，咩叫狮子山下精神？ 大佬啊！我是狮子山啊剧集嘅幕后一个。 我话俾你精神系咩？你讲你讲。 我精神就话咧，大家咧系面对好多困难吓、啊，就算好穷苦都好，有志气啊嘛，喺一度咧系觉得系有前途噶嘛，吓、啊、只要努力就会打出一片天下噶嘛，就咁咯。唔系咁样系嘛？ 你讲你讲晒咧，因为你系始作俑者啦。嗱，你咁样讲， 其中一个成员啫。 咁、啊、你咁讲，我啊唔会驳你嘅。我成日驳你又冇人咧，大家做拍档做几十年老友，揽住一齐死嘅，大家系咪都？系你系 miss 咗啊？即系你缺咗一样最重要嘅精髓，就系个 level playing field。即系个平等机会，大家有上进嘅精神， 嗯、 即系有你讲咗个精神啊、 嗯， 但系大家都有咁嘅机会最紧要，万中无一，佢自己一个人嘅奋斗，唔、 嗯、 系代表所有单车运动员都可以有咁嘅机会嘅，或者有咁样嘅，你明唔明啊？香港根本唔鼓励人踩单车嘅、 嗯， 你睇下啲马路有冇单车径嘅？仲有我唔同你讲单车径嘅话，你可以话路少车多人多，我同意。但系谂下地铁俾咩摆架单车上去啊？我想走去大屿山踩单车得唔得啊？玩 mountain bike 得唔得啊？啊，你新界可唔可以整多啲 trail 啊？ 望水咯，得上车咪叫你收费啊嘛？ 即系你明唔明啊？系冇一种平等俾每一个人去发挥啊嘛？你明唔明啊？就李慧思系个人力量嘅咋。佢喺边笪地方，佢用呢种精神唔使狮子山下噶，去到美国啊，可能更加巴闭，可能攞咗金牌添啊，甚至乎去大陆啊，都可能攞金牌啊。OK， 但系偏偏就喺香港，完全政府唔鼓励人踩单车，唔支持单车运动，咁样唔系狮子山精神、 啊。单车嘅跑道都冇啊， 呢叫奇迹啊！你就可以话我哋，你可以咁讲，唔好讲狮子山下，喂，呢、這个滥用咗，你可以话香港出现奇迹。牛头角下村啊，一个啊 车神 美少女啊，李慧思创造奇迹，我接受你嗱，呢个真系奇迹嚟嘅，但系就唔系狮子山下，而家冇狮子山下，点解咧？喂，已经俾啲大厦冚烂冚晒啦，点解以前狮子山咁巴闭啊？又讲翻风水啊，以前喺香港任何一个角落，喺香港岛啊，或者九龙啊，你周围都望到狮子山嘅，如果你喺南边望去北边。啊 即系而家啲遮晒啲山脊啊！任何一笪 地方都睇到噶，而家嗰啲楼，喂太平山都睇唔到啊！唔好讲狮子山啦，乜嘢都睇唔到啊！而家俾你啲咁嘅地产商啊，起埋嗰啲咁嘅屏风楼啊，全部将香港啲山脊咧啊，个全部系遮晒嘅，仲边有狮子山下？有冇啲小朋友睇过望夫山噶？喂，你知唔知以前我哋细个林咩话？又好远都睇到望夫石噶，而家要去到沙田。你入隧道前你就可以睇到，如果唔系你周围都睇唔到啊！狮子山尤其是当年真系好过瘾嘅，你真系举头见狮子、啊，你明唔明啊？你见唔到咁啊？你讲咩狮子山下动人篇章咧？大公报讲，呸啊！香港今日啊，尤其九七之后啊，更加冇咗狮子山下嘅精神，系完全冇机会。点解啲人先咁兴啊？嘛，我哋咁辛苦搞个电台，喂，好惨嘅真系嗱。我又要讲嘅，即系话唔讲 DBC 都讲下，我兴咩咧？嗱，就是、传媒嘅作风。 嗯， 嗰日礼拜啊，礼拜日麦润寿，我哋嗰个叫做啊永不放弃同学会， 系 啊，我有出席嗰、那个啊 有个 结业礼，咁啊当然有好多记者，我梗系疯眼嚟噶啦，就走嚟访问我，都唔系好多，其实好少几个嘅啫。你问我嘢，问咗我成半个钟头，嘥我啲时间，跟住断章取义就登咗你想登嗰啲嘢，跟住你知唔知仲好笑？嗰位年青人啊，我唔好讲佢边个，佢走埋同我讲，佢郑生加油啊，啊死人都撑落去啊！我哋有冇听 DBC 啊？梗系有啦，我日日都听噶，仲有啊，我朋友喺度做噶，咁讲埋名添，我唔记得，我冇乜所谓。咁跟住我问到咩报啊？咁啊，当然讲咗，梗系。啊！我哋陈家啦， 系咪呢份啊？ 诶，唔好讲，冇讲， 我叫你讲个俾你睇啫。 系啊，嗱，佢跟住同我讲一句嘢，冇办法啦，大伯，我一去一听到佢话咩报 啊？ 唉，我话你唔方写好嘢噶啦，唔好意思啊，各为其主啊，打一份万零蚊嘅工，咩叫各为其主啫？咩叫新闻工作者啫？仲唔好同我讲啊？你有个朋友喺度做，仲要好朋友添啊？喂，你万零蚊人工，出卖咗自己良知啊！我同你讲啲嘢，你净系登一啲唔登一啲。嗱，我讲咗啲乜嘢呢？我就系喺呢度讲嘅嘢。我话做一个电台，做一个传媒机构，要有投资期嘅。我哋启播咗啊，勉强就系一年，严格嚟讲咧就两个月，5月15号、6月15号，今日7月15号，两个半月啊，即系三个月都未到。如果有人你认为啊，你认为你出写得出嚟嘅话。投资亿五，跟住咧每年要赚2亿嘅咧，冇呢啲生意嘅。OK， 做偏门可能有，做地产都可能有，炒楼炒股票可能有。你俾啲钱我炒股票啊，当年我攞住我嗰副身家炒股票啊，我担保今日我都唔知几过瘾啊！我买股票都好叻嘅，大家都知啊。喂，我卖晒啲股票投资落你呢间电台。喂，我话俾李嘉诚做新城，李嘉诚叫全世界最叻嘅人噶啦，已经系。啊，数埋咧五只手指里边一定有佢份嘅，即系全世界揾钱最叻嘅人咧。我哋李嘉诚即系中国人啦，又系狮子山下呢、這个真系狮子山下啦。啊，做塑胶呢、這个真系做胶粒起家嘅。O、okay? K， 啊，喂，全世界最叻嘅人，佢搞新城啊，搞20年先有钱赚啊。呢啲全部唔得。O、okay? K， 啊，就登啲乜嘢咧？啊，就都系嗰句经营不善啊，乜乜物物。嘿、hey, 我哋今日经营不善就唔会有咁嘅势啦，你就唔使封我啦，经营不善。大佬啊，即係以后我讲咗由今日开始啊，我唔其他同事我唔理，我自己或者魔术都好，我哋管理层任何传媒接受，我哋如果要接受任何传媒访问，请佢入嚟直播室录音，录起咗之后第佢得完出嚟，我哋再播返个声带，两段比较，睇下删咗啲乜嘢，就咁简单。林毓华讲完噶啦， 大班有少少补充，记者可以咧问好多问题，亦都可以写好多真 实。唔紧要啊，我都有选择 编辑， 唔好唔理啊。 系点样？ 你可以我唔做份工咯。 佢 喂，对唔住啊， 我同意啊， 我咪讲咗咯，万零蚊人工，喂，我请你，我冇钱、啊。如果你有咁嘅勇气、啊，我就因为咧，我写篇稿，我如实报道，如果编辑删晒我，跟住加埋啲嘢落去咧，我唔捞劈炮。嗱、呢个叫新闻工作者啦。啊！如果唔系你咧，就系、是、你唔系新闻工作者，对唔住，你只不过系一个工具嚟嘅，你就拿住新闻工作者个名，你拿住你自己年青人嗰种对新闻工作嘅热情，走去做记者，拿住个咪，或者拿住支笔，以为好鬼威，以为真系做蒙面皇帝啊！大班我访问你啊，咁你知我哋真系作为一个当事人，我理得你咩报纸咩集团，我都俾你访问噶嘛。但如果你唔能够如实报道咧，你污蔑咗你自己嘅人格，你亦都辜负咗你我哋香港人俾钱你去读新闻系啊！喂，大佬你要读大学啊，你俾18% 学费嘅咋，82% 我哋俾噶，对唔住啊，你辜负咗啊，唔好做呢份工啊！你同戴白粉卖丸仔冇分别噶，你系残毒紧啲读者。啊，所以报纸写啲嘢可以唔理嘅，我话俾你大概可以不理。 荼毒嘅读者， 你谂下啦，你咁叻，嗱，任何记者认为自己咁醒，你对大班有质疑，对 DBC 有质疑，你嘅打电话嚟1872111，你话我系新闻工作者，唔使讲咩机构。嗱，我问咗啲嘢，我编辑唔得， 啊，我再问多你一次，就睇睇大电波。我一定咧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啊，一定唔会隐瞒你。你问乜我都讲。嗱，如果仲叫自己做记者写埋呢啲咁嘅稿，明知道系断章取义，明知道系有立场嘅话，跟住唔好喺度，好似嗰日嗰个咩一周刊个女仔咁，对住你嘻嘻哈哈，好似扮天真咁，喺度氹呢阿伯咁，我真系俾你氹咩？我明知你咁睇佢个样嘅，即系奸奸地、邪邪地噶啦。你中意啊？问我乜，我咪讲咯。讲完你中意写乜，咪写乜咯。但系你自己有个良知噶嘛？呢、这个就系 DBC 个精神。我哋做乜嘢都有良知嘅。点解我哋要听 DBC 唔听买花赚花香嗱？我每朝早六点钟揸车翻工，因为我哋 DBC 咧就呢个新闻天地六点半先开始嘅。但系人哋咧商台咧六点钟开始噶啦。啊，就讲啲头条啊，讲新闻，即系类似我哋新闻天地啦，学我哋啦，呢个唔使讲啊，我哋就学商台港台嘅，我直情将港台个新闻天地搬咗过嚟啊嘛，咁佢哋又学我哋啦。今朝嗰两个鹌鹑咧，嗱、啊，唔系佢哋几好嘅，啲后生仔我永远支持嘅，但系佢哋系唔识，唔做功课，又系唔识嘢咯，冇知识咯，佢竟然质疑点解系啊曾俊华出嚟讲房屋政策， 嗯。 房屋政策就是财政司司长管的嘛，他不讲才有问题啊。即是你明白这么简单的常识，这叫做冷知识又好，公民教育又好，通识又好。喂，如果是我你们的同事呢，没事我即刻打电话入去可能。我就是这样的啦。因为不记得嘛，回到来我就打个电话入来，喂唔该你提提我们那两个同事呢，财政司司长负责土地发展的，提一提他啦，我都经常是这样的。嗱，阿辉就知，个个同事都知噶。我打电话嚟唔系要打电话嚟闹人，啊，我系提点嘅咋，即系话俾佢听，喂，你资料搞错啊！嗱，呢个就系 DBC 精神啦。 嗯， 事实一定唔可以搞错，所以正话林旭华，你正话讲话啊，个货主要负责咧，即系我要，我唔系驳你，我即系话俾你听喺法律上，啊，呢、这个船负责，但我哋都讲埋打风嘅时候咧，最佢都好阴功嘅，就点咧？保险公司不负责。因为天灾人祸嘛，啊！但系有网友又话喂，当年 BP 都系咁啊！你知唔知最终 BP 系鸡毛鸭血啊？成间公司散咗，跟住个 CEO 要辞职啊，好大镬噶！唔系话喂 BP 系咁啦，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唔系咁讲噶，人哋要负责噶。仲有啊，你伤害咗啲环境啊！你知唔知告佢啊？告到赔几多钱啊？亿亿声噶，所以如果喺香港啊，好似美国呢咁嘅法律啊，我而家第一个走去买条鱼翻嚟啊，我冇胶粒啊，我讲我当我系奸噶，我都摆啲胶粒入去啊，跟住食咗之后，我真系打官司翻赔翻一亿几千万，又可以有集体诉讼，律师又唔收钱，不过律师同你分身家啫嘛，赔咗几多咧？律师分四成，你分六成，如果赔一亿咧，律师攞咗四千万。 香港冇呢个安排噶， 冇啊嘛， 香港唔准 啊，啱啊。嗱，我哋听下咩叫狮子山下啦。嗱，林旭华既然有份参与狮子山下嘅制作，精神好紧要啊！狮子山下嘅精神就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上爬。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行舟人世相随，无畏禁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 身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去追杭州人世上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他和家人的物业投资午夜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出补充声明，改口承认对太太许步明经营劏房知情。陈茂波说，担任太太家族公司景捷的董事期间，是知道公司在94年购入大角咀单位的时候属于有分租租约的物业，而按他当时的理解，公司的投资决定是基于物业作为长线投资的价值，租金只是次要，而物业的租务安排亦都受到租管条例的规管。陈茂波说，早前对太太拥有的大角咀和上海街两个物业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回应不知情，是针对有关物业的现况。陈茂波说，他在97年的10月已经辞任景捷发展的董事，没有跟进有关物业的租务情况。陈茂波在声明中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全数出售景捷的股权，而他在07年起没有再购入香港的物业，承诺出任发展局局长期间，除了自用目的之外，会同太太绝迹香港的物业市场，以释除公众疑虑。美国威斯康星州一间的石刻庙发生枪击事故，警方说至少7个人死亡，包括一名枪手，另外有3个人重伤。警方将事件列作国内的恐怖袭击处理，联邦调查局表示会介入调查。总统奥巴马对事件表示悲痛，又说政府会提供一切所需协助彻查事件。印度大使馆事后同当局接触，了解事件是否针对石刻教社区。意大利总理蒙蒂警告欧债危机可能令到欧盟解体。蒙蒂向德国的明镜周刊表示，过去几年欧元区国家在欧债危机压力之下已经出现心理上欧盟解体的迹象，意大利需要德国和欧盟精神上而并非财政上的支持。蒙蒂说，担心意大利会出现反欧元、反德国和反欧盟的情绪，又说德国正是受惠于低的国债债息，而意大利的高国债孳息率是补贴德国的低息。伦敦奥运第9日的赛事，国家队赢得5面的金牌，当中羽毛球的男单决赛，林丹先落后一局下连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成功卫冕冠军，而国家队的蔡温和傅海峰以2-0击败丹麦组合夺得冠军，是国家队首次夺得羽毛球的男双金牌。在女子三米板的决赛，吴敏霞赢得金牌，是她今届奥运第2面的金牌。在举重女子75公斤以上级别比赛中，周露露赢得金牌，举出的总重量333公斤，创出了世界纪录。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周海就以 15.933 分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为国家体操队拿到第二面的金牌。奥运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牙买加选手保特成功卫冕，成绩是9秒63，破了奥运纪录。港队在奥运的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八强赛，港队以场数3-2险胜日本晋级四强，将会同南韩争夺决赛权，如果下场胜出就能够稳夺奖牌。教练陈江华说，港队多年未赢过南韩，会以平常心应战。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了早上有几阵骤雨之外，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啊，排翻到和富中心。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呢边车龙开始嚟噶啦，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另外西隧向翻中环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噶，而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少少。走埋新界区睇埋两条隧道咧，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啲嘅啫。系啦，我哋位单车手啊李维斯真系好嘢啊，得到铜牌，哎，为我哋增光啊！嗱，个个都知啦，你叫政府拨多啲地起下运动设施，政府啊一定 no 噶啦，系嘛？哎，但系咁啊，拨啲地俾地产商发展就真系 no problem 冇问题嗰只啦。嗱，所以话咧呢块铜牌真系得来不易噶，好嘢啊吓！啊，不过话时话啦，我哋奥运攞新牌，全部都姓李噶啦，咁巧啦。不过咁，我相信同李超人就无关嘅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6，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在伦敦奥运第九个比赛日，中国的奖牌数目反超前美国，以30金、17银、14铜排第一，美国就排第二，英国排第三。今日的焦点就包括女子足球四强战，上届奥运金牌得主美国会对加拿大，应届世界杯冠军日本就会对法国。男子体操吊环决赛，大家可以欣赏到中国选手林一冰的风范。而另外男子乒乓球团体赛，昨日香港力挫日本晋级准决赛，究竟是争金又或争铜牌呢？关键就是今晚对南韩一战。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月经紊乱，咁有啲人呢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骨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的病向好中医环节啦。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呢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00到凌晨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What a wonderful world.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8月19日，霎时冲动一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00，香港数码港3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二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舞霎时冲动。 强积金供款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经已修订为每月25,000元，而供款上限是每月1250元。雇主出粮的时候记住按照新的有关入息水平供款。至于自雇人士，受托人会联络你们作出新的供款安排。如有查询请致电积金局热线2918-0102。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9啦， 讲讲少少嘢，唔讲都要讲噶啦。全民支持 DBC 咧，而家投票嘅结果喺 Facebook 啊。啊，我就梗系希望攞到10万个啦，原来攞10万个 Facebook 嘅支持系几难嘅。不过短短几日里边咧，而家都差唔多有24,000个左右啦。 继续努力啊！ 咁 to be exact 啦，即系真确数字到呢一分钟为止咧，就23942。 嗯， 反对我哋嘅咧，即系唔系反对我哋咧，即系认为应该将 DBC 清盘嘅执咗去接咗去嘅咧，有516个。嗯，咁其中一个咧就李力持导演，我哋一定要咧，我哋不停咧喺唔同嘅节目啊，梁海琪啊，陈海琪啊，小班啊，喺唔同嘅节目咧，好多听众打电话嚟话支持我哋嘅，咁啲反对声音咧啊，我哋都要播嘅，所以我咧就叫咗我哋嘅同事咧，阿辉哥佢哋咧就系执翻啊。李力持大导演嘅声音，因为佢有理有据嘅，佢认为 DBC 应该执咗佢嘅。 喂，呢个人对声音咧，佢 唔系佢好认真， 真啊， 兴 嘅 嗰日。 好啊， 咁咧就啊，即系反对声音，我哋都要播噶，虽然系500对啊，24000 吓， 二万四除500系几多？林华，你有计数机喺度啊？ 计数机， 23942。 我要 除516， 要开个手机 咧。咁、啊、你计下啦。不过咧，我以为你有计数机喺度。我成日话直播室有三宝，其中一宝系 计 数机， 有喺度啊。 电话好麻烦嘅，有揿有。 开咗啦，而家开咗，你几多？500啊？ 523，唔系你用23942先，你打23942，我讲23942咪揿。林宇华真系开始老啊，真系。你两蚊搭车未啊？ 你唔 系啊？23942啊！ 你 打啦， 你讲500几先啦。 你唔好打23942除54，我知道几多分之几啊？ 咁样除法，你搞错啫。 OK， 你真系唔识计数，而家知道。原来而家知道林宇华唔识计数，原来即系几多分之几啊？你咪计唔到咯，用婆乸数啦。 2.1% 啊？ 唔系，我咪计 percent 咯。边个叫你计 percent？ 我要知道几多分之几啊？唉，唔该你听我噏一次好唔好咧？你信我啦，你揿23942啊，你一揿啊，林宇华。 啊， 如果唔系我啲网友快过你噶啦，23942啊，咁样你细个有冇读过书噶？除516啊，46/1咯，咁简单，即系支持我哋嘅咧有46个人。反对就一个，即系将佢除到最细嘅数嘛，将佢，即系每47个人里边咧，一个咧就认为我哋应该执咗佢，46个就认为我哋应该唔好执嘅。我想计呢条数啫，林话搞掂啦，唔使讲啦。嗱，原来好多人咧就唔用 Facebook 都唔系乱咁用嘅，我都同意啊，我成日都告诫啲小朋友都系咁嘅，佢就唔想俾人肉搜查，譬如好似阿李力持咁俾我闹都冇人噶嘛，唔系俾我闹，其实我唔系闹佢，我真系想听下，喂，见到我揽头揽颈，咁突然间点解喺后边插一刀咧？咁即系我都要问噶嘛，你明唔明？有啲人真系唔想俾人知啊，你会俾人肉搜查噶嘛？即系好似我嗰日同一周刊嗰个女记者嗰个扮天真嗰个，揭揭卡卡个，喂，我话你唔好乱写嘢啊，我啲网民。嗱，佢哋会人肉搜查你噶，嗱，即系我咁讲啫，我讲笑啫，嗱，咁原来咧又真系好多人，第一冇 Facebook 户口，第二有都唔想用，嗱，其实我哋有两个有个电邮嘅，就是、support 啊 at 呢个 dbc.hk 啊，又或者咧可以电邮俾或者呢个传真俾我哋嘅，但系传真就好鬼嘥纸嘅， 你知而家我哋冇乜钱，要卖纸都大镬嘅。咁如果计埋， 你又话俾我知咧，电脑唔可以收传真噶，你又真系。 另外一样嘢咧， 呢个白真系唔知啊，真系。 唔系我哋而家印晒出嚟啊嘛，最弊。咁另外仲有我哋喺黄大仙过嗰两日咧，签名支持我哋咧，即系如果加埋签名支持，加埋电邮，加埋传真咧，啊，应该超过啊三万以上噶啦。咁啊，离开十万咧。仲争三分之二，即系等于都交粒一样啦。三分一交粒五十吨执翻，仲有一百吨未有。嗱，即系我都希望尽快揾翻个一百吨翻嚟啦。嗱，我有个提议嘅，啊，我而家就揾紧啲政党。既然你哋啊咁关心环保、生态、市民嘅饮食健康，你哋又去抽水，琴日走晒喺沙滩嗰度执交粒。嗱，我呢个提议咧，我希望咧喺网上边大家通传俾啲政党。我提议所有政党或者有良知嘅政党啊，全部停止选举工程一日。其实唔系真正严格嚟讲，唔系全部停止噶，系全部走去海滩度执胶粒，执咗之后咧袋袋咧送去俾阿高永文啊同埋阿黄锦星。其实呢个都系选举工程嚟嘅。如果我今日选咧，我会做呢样嘢噶。你谂下，百几个候选人，每人带一百个去都成万人啊！咁啊，去到沙滩嗰度咧，就插晒旗，一人一个圈，仲有一样嘢可以比赛，斗执得多。嗱，呢个咧就好有意思嘅选举工程嚟嘅。嗱，我就希望咧有政党啊，即系起码响应我啦。啊！我就睇下啲老友记会唔会响应啦。啊，我觉得呢样嘢咧系最好嘅，就好过你去抽水啊！我唔喺肉酸，咁喺难睇啊！啊，广告翻嚟咧，我哋就真系要讲下呢个大炮波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年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阿辉哥啊，我知道你周围揾啲官啊，你主要揾咧高永文同黄锦星啊。其实有个人咧，啲网友咧提供资料几好嘅，其实依家 Facebook 做节目咧方便好多。你可唔可以帮我揾啊？渔护处助理处长苏炳文啊，因为琴日话咧呢啲胶粒咧本身系随性物料。甚至乎人入食咗落肚呢都冇影响嘅。唉，唔該边个去沙滩执到啲胶粒攞砸嚟俾我，其实唔使嘅。边个做塑胶原料嘅啊，大把啲胶粒唔該攞几粒攞一袋嚟俾我。 袋嚟然后送 去俾你。我就周围俾啲官食嘅。啊，当年大家都记得我做呢廿文廿武，我攞粒白兔糖出俾周一岳，叫佢食佢即刻呢撒手兼领头。嗱，周一岳就好过瘾嘅，嗰日佢嚟访问都讲翻呢件啊。前尘往事啊嗱，讲翻呢个大炮波啦，大炮波咧上个礼拜五终于匿埋咗好多日，度到掂晒啦，成个特区政府尤其是个深战室咧，帮度好晒桥出嚟见记者，即系丑妇终需要见家翁。嗱，我讲咗啊，当日出嚟咧，原来咧佢系佢老婆啊，呢个许咩行啊？ 许景行， 许景行嘅发言人。 许报好报好许报名啊！ 许报名啊！诶， 乱晒龙， 将自己行出嚟。许报名啊！原来当日佢出嚟开记者会咧，佢成为佢啊老婆啊背后嗰个女人啊嘅发言人啊。咁你听下当日点讲，佢就乜都唔知嘅，关于呢个僭建，同佢乜嘢都冇关系噶啦。 言之凿凿，言犹在耳。我哋听一次。 嗰两份租约定明，嗰两个单位咧系唔可以分租，唔可以转租嘅。景捷发展有限公司嘅租务事宜咧，一直系由另一位股东打理，故此对于承租人怀疑将个单位违规改建同埋经营劏房，佢全不知情。佢喺景捷实质所占嘅股权并非控制性，但系无论持股多少，作为前董事都要承担责任。我系知道我太太有物业喺大角咀同埋上海街，对于有关物业嘅租务安排同埋详情，我全不知识。对于今次事件引起公众嘅疑虑，我同我太太深感遗憾。 你完全系唔知嗰个即系租务嘅安排，会唔会系即系想将佢个责任推卸俾太太？ 绝对冇咁嘅情况，我所讲嘅只系客观事实。 嗱，唔使几日啫，唉，上个礼拜 出嚟啦， 开记者会，今日就嗱，跟礼拜五到礼拜六一日，礼拜六到礼拜就两日，今日礼拜一，嗱，佢仲要喺11:59发表声明。点解要11:59发表声明呢？佢就可以话我礼拜再回应，就唔系礼拜一。嗱，呢啲取巧咧，取巧到一分钟，即系分秒必争。嗱，如果过咗11:5900:00先发公告咧，啲人就话佢礼拜一再出嚟交代。嗱，佢而家就可以话咧，我礼拜五交代咗之后咧，喺礼拜我又再交代，不过礼拜意思咧就喺礼拜一之前嘅一分钟。嗱，呢啲咪叫剪格，呢个衰格，呢个取巧，呢叫做咧咩啊？呢叫打矛波啊，监粗嚟啊，赖猫啊，呢叫做。嗱，跟住发表又回应系乜嘢咧？大家听下啦。唉，唔系佢讲噶，嗱，佢唔讲噶，啊，文字回应嚟嘅咋。嗱，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琴晚深夜11:59，其实应该话今日凌晨发表声明，承认1994年购入大角咀物业嘅时候咧，佢本人系知识单位有分租嘅情况。嗱，即系听咗佢话冇分租噶，啊。佢嘅声明嘅全文如下啦，嗱，呢个就系报章刊登嘅。一，本人较早前就我太太持股拥有嘅大角咀和上海街两个物业承租人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一事作出嘅不知情回应，系针对上述物业嘅现况。点解呢？因为我喺1997年十月已经辞咗做董事，冇跟进有关物业嘅租务情况。景捷喺1994年买入呢个单位啊，上述嘅大角咀单位嘅时候咧，其实系属有分租租约嘅物业。我当时虽然唔系景捷嘅股东，但作为公司嘅董事系知识嘅情况。当时我理解啊，景捷嘅投资决定系基于呢个物业作为长线投资嘅价值，啊，租金咧就属于次要嘅。啊！而事实上，物业嘅租务安排亦系当时受到租管条例规管。第二点，我重申，太太已决定将景捷嘅股权全数出售。第三，至于个人喺房地产方面嘅投资，我强调，我喺2007年开始已经再冇购入香港嘅物业。第四，我承诺同我老婆啊，喺我任职发展局长嘅期间。除了自用之外呢，我会绝迹于香港的物业市场，以释公众疑虑。哇，我本来听到说我们会绝迹于香港啊。哇，我即刻拍烂手掌啊。 他可能都做发展局长不是坐得好耐㗎咋。再坐一回 嘅都係。即係第一，如果真係绝迹于香港呢，哇，我哋夹钱买机票俾佢啊。走啦走啦。第二啊，佢绝迹于香港嘅物业市场。好快佢又可以买㗎喇，因为就嚟冇。 係呀，好快㗎真係。 嗱，我哋阿辉哥由听日起我哋做呢、這个。 做个坑灯。 做师带。啊，黄师带行动。倒数唔係倒数，我哋唔知佢几时走。就每日讲一次。陈茂波做咗发展局长第几日，今日第几日，今日第几日。另外一个呢就做一个呢，就係呢个梁振英做咗特首几多日。唔係做咗特首几日啦，做咗特首几多日呢，就住佢有寸剑啊。而家系第几日佢仲未正式回应同埋认错， 仲未解释嘅啫，系成日都话啊整理埋啲先，一拼向我哋讲解。 呢两个好紧要嘅，因为牵涉到诚信嘅问题。啊，嗱， 陈茂波咧就俾人踢爆，其实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噶啦。其实佢就立法会钉王，嗱佢亦都讲得好清楚喺嗰度回应咧。佢买呢啲旧楼咧， 长线投资价值啊嘛， 唔系啊，佢筹佢收租系次要嘅。佢冇讲嗰句咧，就打钉系第一啊。嗱，佢喺好多间，佢都赚咗好多钱，食过翻寻味噶啦，同埋好多嘢啲报纸仲未，可能唔知，可能仲未人挤牙膏挤出嚟。因为呢如果唔系大生意大茶饭呢唔会搞间 BVI 公司。又要搭个棚又要等你呢查唔到啲股东，一定系大茶饭嚟㗎。如果唔系大茶饭唔会搞 BVI 㗎。嗱我其实喺上个礼拜已经踢爆咗佢㗎啦。我记得有报纸访问过佢。佢系好引以为荣嘅。觉得呢啊袋钱落你袋就教你买旧楼㗎啦。旧楼打钉嗰啲人嚟㗎啦。今日明报呢就抄返晒，所以一个人呢冇得走㗎。即係我大班系。我讲个乜嘢呢随时抄返出嚟呢你冇得唔认㗎啦。喺2008年2月11号啊 ,2 月11号啊明报访问佢。佢就自己负责，即係讲到买旧楼啊。佢话佢咧就有个集团嘅收购旧楼嘅，佢就负责向银行揾融资同埋报税。佢有啲退休嘅朋友咧就负责收租，做测量师嘅朋友咧就负责去揾物业。嗱，即系佢有个集团嘅，呢个集团好巴闭噶，好巴闭噶， 犀利啊！ 嗱，我话俾你点解咧，系全部专业人士嚟噶啦，佢自己系会计师，佢就负责咧融资同埋报税。退休啲朋友做收租嘅，嗱，嗰啲唔使讲，最好就系警界嗰啲人啦。纪律部队人退咗休去收租，点啊嘛？冇人敢唔交租俾佢啊嘛。 嗯。 啊，咁我又唔信佢会黐埋黑社会度嘅，不过黐埋田身度系一知噶啦。嗱，咁仲有测量师啊，唔系经纪啊。林毓华唔好搞错啊，唔系经纪啊，有测量师朋友专帮搵物业。但系今日咧有报纸另外报道咧，佢个 keeper，即系走出嚟认嗰个，原来系深水埗一带嘅。劏房大王嚟嘅，专做劏房金牌经纪嘅，嗰、那个唔系冇测计师牌嘅嗰个。咁2008年5月19号，香港商报访问佢，啊，佢就话曾经喺92年至93年期间买入九龙某区旧区嘅旧楼，其实真系大角咀唔使讲啦。 嗯， 因为九龙呢个西九嘅发展咧，大角咀嘅旧楼咧，当时买咗系的而且确咧。啊，可以咧，有好大回报嘅。嗱，你记住，回报系好犀利噶，因为佢有融资嘅嗰名，即系佢可能攞一半首期出嚟，啊，就一半就借翻嚟，跟住嗰啲穷人租嗰啲劏房，帮佢供楼。 嗯，即系呢个识得用杠杆原理去投资。 嗱，如果杠杆咧，表面如果话赚400万咧，就个回报咧，如果你就咁睇咧，可能系当你20%咧。如果你有杠杆咧，就系100%噶啦。嗱，大家记住啊，唔好咁蠢啊！嗱，佢话喺92年至93年买入九龙某个区嘅旧楼，98年抛出，回报好可观啊！而家手头仲有货啊，喺度挺住出啊！嗱，佢自己讲噶。2008年10月24号，《东方日报》佢阿坡嗱嗰度就话阿坡啦，记者写咧就同我哋澄清，话佢以前的确有同人夹粉，喺大角咀买咗几个物业，但近年已经将业权咧转晒俾个老婆。佢转晒俾个老婆，冇同 咁都系你嘅，有份啦，你个家族 系 最直接嘅家属。 唔系啊，佢老婆如果同佢离咗婚咧，佢仲可以咁讲。佢话我离婚时俾晒佢啊，咁都冇用噶。而家个问题就系证明你系专捞劏房、专打钉噶嘛，你冇得唔认噶嘛。去到2009年，明报食过翻寻味啊，四月六号啊，就讲翻阿陈茂波啦。佢曾经喺大角咀买入旧楼，几廿万都有交易。翻身之后租出，嗱翻身意思记住啊， 系间咗啲唔同嘅 做呢个劏房啦，回报率不足。如果物业有发展商提出收购咧，即系填身啦，回报率就三四倍嘅大佬， 用喎、啊，好用喎、啊。 林忧华，你真系唔识 do 啊！你一早识阿陈茂波，你而家反得啦，你做埋集团嘅成员。 唉， 嗱，新 有啲嘢咧系知道都唔可以做。 2010年有访问过去，佢就承认咧确曾买入大角咀旧楼。贪咩呢？贪租金回报率较高，不过租客呢啲質素呢就唔使讲啦。嗱，大佬呢条友搵啲穷人钱，仲要话人質素唔好。 喂，唔好咁呛人哋。 喂，大佬啊，贪回报率高，如果买层旧楼返嚟淨係租俾人住呢，个回报率呢老鼠未生错。做劏房做床位呢就会赚好多。嗱，呢条友咪大炮囉。嗱， 林毓华又举个例啦，唉，都冇乜时间举例，不都举埋啦。即系林毓华，你当年十年八年前啊，喺街边执咗只啊山西嘅狗翻去啊养，咁我就问你啊，林毓华，你嗰阵时喺街执翻只狗仲有冇山西啦？唔知冇、啊，跟住咧啊，俾阿潘启迪踢爆你，我嗰阵时见到林毓华只狗山西山得好紧要，啲毛甩晒，好阴公咁。咁我再走嚟揾阿林毓华问，我有冇搞错啊？林毓华又呃我，啊你问我，我唔知佢而家点啊嘛，我就系讲嗰阵时我买咗佢翻嚟之后，啊佢山失啫，我唔知而家山 cancer 喎，大佬。嗱呢啲唔系梁振英成个管治班底讲嘢嘅艺术，所谓艺术咧，人就话 真艺嘅艺啊， 其实 假即系话， 其实呢人讲嘢太斯文咧，形容佢。呢啲就系梁振英成个班底嗰种赖猫法，嗱我哋作为市民点解唔兴咧？就系咁解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开市冇耐，显著上升近2%，恒生指数高开386点，重上20000点楼上，最新系做紧20052点。国企指数高开182点，报9843点。上个月台风期间，有聚丙烯塑胶原料散落本港的海面和岸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高级环境保护主任李美华在港台节目上表示，如果当局尽早公布，很多关注团体都会提供协助，可以更快和更有效去解决事件。又建议政府成立跨部门小组处理，避免重复资源。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承认可以优化通报消息的机制，又说他上个月月尾收到有胶粒散落海面的消息，认为事件不算严重。他昨天到了愉景湾两个沙滩了解情况，表示一共有150吨的胶粒堕海。当局过去十日已经分别在海上和陆上打捞了4-5成的胶粒。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他和家人的物业投资午夜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出补充的声明，改口承认对太太许步明经营劏房是知情。陈茂波说，担任太太家族公司景捷的董事期间，是知道公司在94年购入大角咀单位的时候属于有分租租约的物业，而按他当时的理解，公司的投资决定是基于物业作为长线投资的价值，租金只是次要，而物业的租务安排亦都受到租管条例的规管。陈茂波说，早前对太太拥有的大角咀和上海街两个物业涉嫌违规改建经营劏房，回应不知情，是针对有关物业的现况。陈茂波说，他在97年的10月已经辞任景捷发展的董事，没有跟进有关物业的租务情况。陈茂波在声明中重申，他太太已经决定全数出售景捷的股权，而他在2007年起没有再购入展局局长期间，除了自用目的之外，会同太太绝迹香港的物业市场，以释除公众疑虑。奥运第九日赛事之后，在奖牌榜中国的奖牌总数累积到30金、17银、14铜，一共61面奖牌，重返首位。第二位是美国，有28面的金牌。今日的奥运赛事会产生18面金牌，决出最多金牌的项目是田径赛事，会有5面的金牌。至于在体操的3面金牌里面，国家队都有争胜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了早上有几阵骤雨之外，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咁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向翻九龙方向啊。 近呢个新田围村慢线有部坏车嘅，龙尾喺后边嘅博康村啊，塞紧车个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睇翻啲车龙先啊，咁啊，市区港岛区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去到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嘅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仍然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冇乜点喐过嘅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而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过栏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啦。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呢分钟啊排翻喺后边嘅佛光街。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依然都系车多噶，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欣怡花园。而新界区嘅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继续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唉，真系听到发展局啊破产啊破产啊，诚信破产波。唉，日前嘅回应真系火都嚟埋啦。传媒明知你死撑噶啦，唉，点救人哋嗰啲挤牙膏料咁厉害啊？系嘛？最火爆就系嗰句啊！嗱，呢个问题咧，我交俾太太，相信佢会回复嘅。大佬啊，如果唔清楚政府架构，我以为你太太系你上司，系你总局长添啊！真系，唉，唔通定系喺街执到银包，我交俾警察叔叔，阿 Sir 会话你等阵先吓，我会问下我老婆，佢会教你点做嘅。唉，唔好玩啦，好唔好？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美国跳水皇帝卢恩尼斯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三米板比赛翻腾动作之中头部撞板受伤，但是仍然以 703.8 分击败中国好手谭良德夺冠。他在14分之差力压中国小将洪毅拿到金牌，连续两届的奥运会在三米板和10米台都封王。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这位小朋友，为什么你想读我们这间幼稚园啊？ 我家大把钱。 你平时在家喜欢做什么呢？ 小银子。 哦，这样面试怎么行的？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的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的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留意8月9号星期四下午3点到4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DBC 是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啊影响那个理念啊，那个目标啊。 你们就讲真心话啦， DBC 最高领导之下呢，可以乘风破浪，再创高峰。 你哋要撑住做得一日得一日啊！即系希望你哋可以支持到落去，就大步揽过啦。 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去佐敦学书法2元，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看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是2元。由8月5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和龙运巴士，每程只是2元，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教协三十年经历三次罢课。教协全名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是一个由大中小学、幼稚园各级教师组成的工会， 会员超过8万人，是全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1972年政府降低文凭教师的入职薪点，当时教协正是申请注册等待批准，教协临时执行委员会联同其他12个教育团体组成了香港教育团体联合秘书处，举行第一次罢课。到了1973年教协正式成立，1977年金禧中学贪污丑闻，教协发动了第二次罢课。1989年六四事件，教协亦有份参与全港第三次罢课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0， 我哋电话18721111，林毓华 ，I have a dream， 就系咧呢个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同佢老婆咧绝迹于香港嘅官场， 唔系绝迹呢、這个 啊，咁啊冇， 物业市场啊， 唔好话绝迹于香港。啊！即系我哋欢迎佢留喺香港，佢可以继续做钉王，继续炒楼。啊！如果佢够钱， 唔好做局长啦。 如果够钱嘅话，咪继续走去租啲板间房、龙屋、呢个劏房俾人咯。啊！咁啊，跟住咧，但系琴日知道喺劏房嘅温度去到40度摄氏。啊！你话会唔会死人咧？你话啊！所以咧，我个 dream 咧，我梦想咧，就系陈茂波先生同佢太太绝迹于香港的公职啊，同埋官场啊，咁啊功德无量。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个老友记啊，阿林同学嘅，阿林同学啊，你放完假翻嚟啦？喂， 我哋未接到佢。 林同学啊，我系我今年中七嘅话， 你唔系嗰个林同学，我以为系嗰个林同学添，唔好意思，都系年青人，你好，八十后。 林子中心会系嘛？ 系啊，好多姓林喺度啲人。 咁大班好啊，毓华兄好啊。咁我今日咧系打电话上嚟咧，其实我系想讲下嗰个胶粒嘅事件噶。咁咧，其实咧作为一个19岁嘅同学咧，我系见到咧我哋嘅政府咧系咁延迟先要告诉诸公众，其实呢个胶粒事件咧，我系感到系相当可惜嘅。即系一个小学生，其实都知道咧，你胶粒咧。去咗水面去俾 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唔好用可惜，用另一个形容词咧。可惜我觉得都唔够。 痛心疾首啊！会唔会好啲啊？ 点啊点啊？ 痛心疾首啊嘛！ 痛心疾首。OK。 吓咁咧，最主要我哋知道呢样事件之后，我哋嘅特首仲要系可以够胆去旅行嘅、哦。咁佢嘅竞选承诺就话俾我哋听，佢要为香港带来什么改变？ 急市民所急啊嘛！佢话 因为香港发生咁大件事咧，佢走去度假，咁我系相当之痛惜噶。咁另外咧，我亦都想喺度呼吁下就DBC 嘅听众咧，我哋究竟系咪可唔可以DBC 我可能国难当前啦，我哋可唔可以系成立一个所谓 DBC 嘅义工队咧？我哋先由呢个去清胶粒呢样嘢做起，跟住做下做大去呢、這个团体等。我哋所有嘅勢力都知道，我哋啲 TVC 嘅聽眾其實全部都係為香港做事，而唔係俾人標籤住為抗中亂港啊，或者係叛亂分子或者被洗腦咁樣咧。咁咧，我依家咧就準備去南丫島嗰度視察噶啦。 係 咁咧，其實我琴日咧亦都喺呢個 TVC 個專頁咧，亦都留咗條類似嘅題目嘅。咁咧係咯。咁如果我真係覺得聽眾們咧喺呢個危急嘅时候咧，系可以站起嚟，真系为 DBC 做得步。咁我琴日咧，亦都有去呢个黄大仙嗰度睇，哇！我见到咁多人去，我真系感动流泪。 嗯， 系嘛，好多人签名啊， 去买机，去买机、啊。 起码我见到好多人买机啦。我系咯系咯， 多谢啊！多谢你哋个好主意啊！不过即系呢啲要啲听众自己发动噶啦，我哋无谓俾人话我喺度搞运动啊嘛，系嘛？多谢你啊！ 不过林同佢留意咧，我哋嘅系环境局长提醒我哋咧，就话唔好骚扰啲海龟产卵啊！ 唉，我都唔知系生态环境系香人命紧要啊， 唔系啊，佢多余啊，真系你如果啲胶粒喺度咧，海龟点样产卵先得噶？啊，嗱、啊，我哋电话旁边另外一听众系刘生嘅，早晨，刘生， 早晨， 你好，唔好意思啊，要停咗咁耐，系 唔紧要。嗱，呢啲咁嘅 PP 叫做咩？徐炳熙，我哋啲议员啊，而家叫将会选班人应该做嘢啦。呢啲咁好嘅机会，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唔好讲笑啊。嗱，如果類似發生日本福島嘅嗰一類咁嘅核災難，又係用翻呢個方法，你知我哋香港政府每一個單獨個別事件就死人幾無數噶，咁又係教訓嚟嘅，全部都係血跡教訓。再加上大伯啊，兩個星期六啦、啊，星期六啊，喺慈道院咧，幾年前咧慘被人哋錯被教訓嘅事件咧，佢講嘅説話咧，其實我哋都心有同感嘅。佢本身要保護屋企，保護阿媽，保護佢自己，佢冇辦法唔講啲嘢咧。或者令你咧覺得咧有好多嘢咧，你會唔會係叫做唔啱？其實講一句，公道自在人心。 唔係唔係，我哋最緊要俾佢發聲。因為點解咧？我睇咗嗱，而家我哋有24,094個人係支持 DBC 繼續經營噶，有518個就話我哋應該執咗佢嘛。咁但係518個裏邊，我哋嗱，我哋不停即係好似你閣下咁啦，我哋好感動啦。你不停打電話嚟支持我哋，咁好肉酸噶嘛。咁我所以我都要揾個反對聲音，唔係即係你明明係等佢講下，等佢知道啊，即係代表咗啲反對，認為我哋應該清盤嘅聲音，除咗聽我哋嗰啲財大氣粗啲股東之外咧，都聽下民間嘅智慧啊嘛。咁李力持咧就打電話嚟，勇於發言，咁我一定要俾佢講，我亦都會一陣播佢聲帶出嚟，等禮拜六冇聽嗰啲人咧，都可以聽到點解有啲人咧認為 DBC 應該清盤嘅。我覺得我哋尊重呢個言論自由，呢個就係我哋嘅立場啊嘛。你明唔明啊？我都話我就係見到佢咧，我都嗰日同佢講，你都有聽啦。我話嗱，導演。但系见到一样饮茶，我请咁啊，冇问题噶，啱啱啊？林旭华见到都会请佢饮茶噶。 好，我讲翻徐炳熙先啊，大班， 好啊， 大班。 系 嗱，徐炳熙呢啲嘢咧，我都系喺台塑做咗好长时间，台湾台塑。 哦，你专家嚟噶喎。 系啊，我有20多、30年对呢样嘢，我唔明白一样嘢喺 container 跌咗出嚟。如果我哋政府稍微有啲人真系读过书，用下脑啦，唔好话污唔污染，食咗有冇食落肚啦。你真系而家要等到街市买啲鱼出嚟劏开个肚，有啲粒粒嗰啲嘢咩？我哋嘅政府有时好麻痹，我真唔明白一样嘢。港英可能嚟讲咧，唔系我哋想追求嘅民主或者自由，但系我哋特区政府而家做咩？连基本上呢啲喺香港发生嘅事，少少嘢封闭咗佢冇用噶。到你而家。現咗人眼啦，唔好話喺嗰啲互聯網，甚至乎經過你哋大氣電波，甚至乎俾人討論之下咧，仲係話有啲話食咗冇嘢添，咁佢食俾我睇下先啦。有人食最比起好睇噶， 唔係我都開個 party 你就有冇聽到啫、啊？我俾錢啦，即係攞曬啲膠粒去當魚子醬俾啲官食啦。 你唔可以咁講嘢。 阿劉生，你講啲嘢嘅嗱，有頭有面嘅係漁護署嘅助理處長啊，蘇炳文啊，佢話相信對人類冇影響啊，佢話。 啊，林伯，而家香港人系咪真系难揾食咧？我同意大班系难揾食好多，但系啲人嘅智慧啊，人嘅叫同情心或者叫做系咪乱咁讲嘢就可以将件事掩盖咗佢咧？当自己身受其害，即系难听啲，而家就最顶起一楼佢讲石化工业咧，喺我哋邻近好多地方已经有惠州啊、大亚湾啊，甚至乎已经做过好多嘢出嚟，唔出大事咪算好彩咯。香港，所以香港系福地，只不过香港有阵时啲嘢咧，可能冇将佢张扬出嚟，唔系话每次雷霆扫月啦，拉下人啊，做个大龙凤咧，我哋香港就和平噶。我哋呢个地方咧，想和蔼啊，或甚至乎想和善啊，甚至乎想大和解，你好多嘢真系要同佢决裂咗以前所做嘅嘢。你哋官员啊，唔系话要你哋做死为止。唔係要做到好似新加坡咁，但你做多少好些少，亦都多啲接受意見，公平啲，將啲資訊。 唔係我哋怒氣原因咧，就是、有一班咁冇誠信、咁無能嘅人做官啊嘛，就是、領導香港一個咁先進嘅城市咧，的而且確係令人悲哀嘅，令人痛心疾首啊！引用我林同學嗰句説話。啊！ 点搞啊？大班呢啲 我都唔知点搞啊！我本来谂住做翻电台都可以监察政府啊，但系而家人要封你咪咁样办法啫。 我哋要将啲害人精拎出嚟啊，将啲害人精搞出嚟啊，俾人睇清楚佢害人精。 多谢你电话啊！ 多谢你。 嗱，我听听另外一位听众黄女士电话。早晨， 早晨，早晨。阿黄阿林先生同埋阿郑先生， 你好，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我哋真係每一朝早呢，即係全靠你個電台呢，即係提醒我啲市民呢，你哋要留意啲乜嘢。好，最近呢嗰、那個徐炳熙呢，佢居然話嗰、那個嗰啲海龜唔好阻住佢生蛋。喂，嗰啲海龜上咗嚟生蛋，嗰啲 蛋都播唔到啦，俾你咁搞到。 好似落雪咁啊，冚烂都系胶粒嚟嘅。 嗱，既然系咁有问题，嗰啲生嗰啲海龟出嚟，嗰啲蛋都冇，都孵唔到仔出嚟。 如果系咁爱护环境咧，应该第一时间喺海龟嗰、那个即系嗰养殖场嗰度，即系嗰啲生蛋嘅地方咧，清晒嗰啲胶粒先，啊，等啲龟有机会咧可以生翻蛋啊嘛，你明唔明？ 同埋你即刻要公布出嚟先得噶，吓完全。点解你新闻处每一个部门都有个新闻官？ 唔系咁，佢就系想隐瞒啊嘛，佢以为可以大事化小啊嘛。原来咧呢、這个梁呢、這个咩呢、這个高老两讲嗰啲嘢咧，特区无小事就系一定咧有咩事都冚咗先。 咁、啊，人心无小事。 佢哋 讲 嘢我都好叻噶，呢、這个呢、這个系、 人心就无小事。 啊、 总之咧就要齐心吓，仲、话。即系我自己觉得佢真系好口号式咯，即系共产党，即系共产党。 唔系好难听佢讲呢样，我而家开始讨厌啊！咩特区无小事啊？咩拖蹉跎岁月啊？啊！即系佢讲埋呢啲嘢咧，难听到咧不得了，你明唔明？ 系真系好厌恶啊！我听阿大班，我真系好希望咧，用尽咩方法，真系你个台一定要维持落去。 我会喺啲今个礼拜之内咧，会有一啲公布嘅。 系啊， 第一咧， 我 琴日 支持噶，有钱出钱，总之有力就出力，我哋一定帮手噶。 我都想澄清一下嘅，因为琴日咧报纸即系访问我嘅时候，我话9月11日咧，我系有个听众提议911，但老实讲咧，911系一个比较敏感嘅日子嚟嘅，因为有好多人死咗。我哋唔可以就算系巧合又好乜都好咧，系唔可以抽水嘅。 系 即系呢样嘢，我911咧，我只不过系琴日有位听众有咁嘅提议，我觉得几有趣，我只系咁讲啫。O、okay? K， 因为我哋话谂住9月9啊嘛， 9月9 啊嘛， 九月十号咧， 点都撑到9月9啦。 点都撑到9月9啦，咁9月10都要宣布嗰个结果噶嘛。 系冇错。 咁所以9月11可能就顺理成章，但既然因为有敏感嘅嘢咧。我哋都要考虑嘅， 俾避嫌好啲系嘛， 系啦， 费事俾人拿住痛脚啊！你知唔知啊？ 仲有讲陈茂波啦，陈茂波， 系 喂，仲有讲陈茂 波，我想绝迹于香港啊！ 系嗱，咁阿陈茂波咧就我今朝睇明报啦，明报就全部讲晒佢以前访问佢嗰啲报章啦，吓、全部讲晒， 仲使撮要出嚟吓， 系啦，全部都撮要出嚟，咁啊肯定系琴。佢自己知道咩事啦，好啦，琴晚咧就11:59咧就发声明啦。 可能明报又特登11打俾佢噶嘛，都唔出奇噶。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你陈茂波咧咁样，而家先头次出嚟讲，就代佢个太太出嚟讲咧，就话唔知情啊，又话唔知乜嘢都唔知，嗰、那个系咪你嘅亲戚？又话唔知。而家明报直情话佢呢个人咧，佢其中有一个佢许部门嘅，唔知阿哥咧，其中有一个系做呢个产业测量师嚟嘅。 嗯 咪讲咗啦，话有 佢有个集团啦，佢话 好犀利啊，有测量师，有收租佬， 即系产业测量师，系啦系啦， 负责会计， 冇错，融资。嗱，仲有咧，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咁样去做法咧，仲出嚟擘大眼讲大话，乜都唔知。嗱，郑生同埋嗰啲市民，我哋啲市民咧，真系唔会收货噶。 我哋开始 count down 噶啦，即系开始。 佢冇可能，即系佢冇可能做呢个发展局局长。你知发展局局长卖地规划乜嘢都做嘅。嗱，佢而家话佢太太全部咧就要卖晒佢啦，啲股份冇，佢可以用另外一方法去做嘅啫嘛，通知通风报信俾亲戚做啫嘛。 唔系，仲有一样嘢啊，你做错咗嘢，你咪同个法官讲，我真走入去71。偷晒人啲朱古力，跟住就我俾翻晒你，我以后唔再偷啦，系冇用嘅，你都要负责嘅， 冇错，负 责就系辞职。你辞咗职之后，你可以咁讲啦。嗱，你话我今日陈茂波，我引咎辞职，因为我冇咗诚信啊。但系我辞咗职之后，我都会保证以后我唔会再做劏房，我唔会再做乜，再做乜咧、你就讲得口响啦，你明唔明啊？ 你睇下你叶刘淑仪几叻系咪真系啊？ 嗱，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咧。每一个官咧出嚟咧都系乱咁噏，冇诚信。 佢哋乱噏当秘笈噶啦，而家 就冇诚信。因为每个官啊，包括高永文， 哦呢、這个大喊十咧好犀利噶。 嗰、那个环境局局长新嗰、那个唔知咩星吓， 黄金星、 金星 啊， 兜巴星 嘅真系，真系离晒谱啊！正当我哋市民好似文盲咁样。 唔系，所以嗱，所以我先讲话，我哋点解咁怒气咧？其实我哋唔系针对呢个政府嘅。如果有人认为我系因为要针对梁振英。啊！所以抵死啦！ 啊，人家封你啊是啱嘅，我唔系针对佢。 唔系， 我哋作为纳税人，我哋作为市民，我哋对呢个政府，因为香港一个咁好嘅城市， 我哋有期望， 一个金融中心，我哋对我哋嗰啲政府啊系有期望噶嘛，有要求噶嘛。 嗱，阿郑生，你94年喺商台开台嘅时候，你都系批评政府，佢唔啱，你都系批评佢噶，唔系净系而家梁振英。嗱，所以唔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屈你。 唔紧要啦，跟住就话我支持唐英年，所以咧而家就反扑佢。喂，我特登喺选举后先开麦就系避嫌，我啲人好公道嘅，你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 多谢你哋，哇，黄女士啊，继续支持我哋啊， 长做长有，长做长有 吓。你最紧继续听我哋，得啊，听到最后一分钟就得。 好， 先 听到而家噶啦吓。 多谢多谢。 嗱，我最紧一样嘢咧，我同我啲同事讲，嗱，我哋可以激情，但我哋唔可以悲情。嗱，我哋尊重原则。每一个人都是言论自由，直到今日为止有24150呢是支持 DBC 在个 Facebook 度啊，支持 DBC 继续经营继续还声于民。但是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反对的，这个才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声音，一个这个才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有520人呢有不同的理由，我相信有不同的理由是认为 DBC 应该执咗去嘅。嗱，咁我哋就唔识呢520人嘅，都就其中一个呢係最出名嘅，而我又认识佢嘅，揽个膊头影个相啊，可能食个饭饮个茶，互相关心过嘅，就係、是、电影导演呢、這个大导演李力持，我亦都一个曾经啊，我讲曾经两个字好紧要啊，都几尊重佢嘅。啊，咁佢呢就上咗网喺个 Facebook 嗰度呢，就话我哋应该清盘。咁我梗係拗晒头啦，第一第二亦都最好啦。啊，终于搵到我识嘅。喂，唔该你代表嗰啲反对嘅声音讲几句呢，咁终于去打电话嚟，喺上个礼拜六嘅龙凤大茶楼嗰度发表咗佢认为 DBC 应该清盘嘅意见。嗱，咁而家阿辉哥播出嚟俾大家听，原汁原味啊，唔好断章取义啊。反面㗎。 喂，李力持你话你又话唔讲得，咁而家又讲得，而家又问过西环俾你讲啦。 啊，大班 唔介意你上西，你要带去大陆拍片啊？要 唔系，即系我同你都做过同事啊。 我真系讲咗啦， 大家都喺旁边，你正经嘅嘢我就搞笑。 我就讲咗啦，一台二台咯，系啦系啦，嗰时同阿魏震同埋阿谷德超啊嘛。 我就四出嚟揾嘢听嘅，我就好细胆，好蛇龟嘅。即系而家逢亲咧闹人啊，人身攻击啊嗰啲咧，我就走夹唔跑嘅。即系我哋从来咧就唔会整蛊人嘅，只会整蛊自己啫。即系就算系我哋编剧度嘅搞笑嘢都好咧，我哋就唔会话喂你，我讲咗个笑话之后你 ban 我咁啊，得你可以 ban 完之后唔该你再踢翻条桥出嚟，你唔可以永远 ban 我条桥噶嘛。我一噏你又 ban， 我一噏你又 ban， 咁冇人讲嘢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站喺我即系作为一个喜剧导演嘅立场就即系。大家咪唱所欲言，咪大家讲咯，即系辩论比赛可以，但系唔好人身攻击咯。即系呢个系，即系我自己。 其实我哋想问你，我而家好尊重你，你知嗰阵时阿星仔飞你，我都觉得冇乜理由嘅，我都戥你唔抵嘅。 唔好用个飞字。 唔紧要，飞仔用飞仔用啲新导演，我都觉得佢真系无良噶。我同阿星仔都算熟啦。 无良啊，你话啫，即系 我话咯，你唔使咁惊。我一计， 我唔识佢啊。 而家郑经翰讲紧嘢啊，大佬同你冇关系嘅，你真系大佬。使乜我出奇啫？其实冇所谓嘅，我支持你嘅。即系话你投票将 DBC 数码广播清盘，我哋想听下个理由啫，唔系想听下原因。等啲听众都可能多啲人会投票啊，叫我哋清盘噶嘛。我唔系一定啱同错。 你开台啊！你开台都冇出声啊！我三个月前已经买咗个收音机俾我老母。 咁啊，点解要清盘啊？你清咗盘，你阿妈咪冇叫嘢听。 咁但系而家你阿大班你行出嚟个 DBC 同其他台咪一样，又系闹，即系闹得好紧要。 我哋觉得唔应该闹嘅做电台。咁但我啲粤曲台， 电台有 好似你阿 妈 听嗰啲个粤曲台冇人闹嘅，好似。 冇人闹噶， 我有七个台噶嘛，咁点解你不如话将大声台封咗咪得啦？吓系啊，多谢阿乔王嘅真系，我加多一个投票，将大声台停咗佢，继续广播咪得啦，好唔好啊？ 呢个我唔知道，因为你 咁你唯一样嘢反对 DBC 就为咗 DBC 成日闹人啊嘛，闹人系得大班噶嘛， 唔系净系你闹嘅， 咁仲有个家父咯，咁所以我话大声台直接封咗佢啊，你明唔明啊？ 咁就变咗冇咗个时事台咯。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观点啫。 好啦，咁多谢你啦，唔系冇，我唔介意噶。但系见到就饮茶，继续啊。OK， 拜拜。 虽然导演啊叻，但系佢讲嘢其实都唔清楚，我帮佢补充一下啦。佢嘅意思即系话，你啲人梁振英上咗场，你唔好净系得个闹啊。嗱，你闹你教佢点做啊？嗱，呢个第一点啊，想指出嘅。第二，喂，你大班开 DBC， 对你有期望嘅。点知原来你又系咁闹，同其他电台又好似冇乜分别，咁啊执咗算数啦。嗱，佢系两个观点嘅 ，OK， 咁我亦都帮佢补充埋。嗱，所以我好公道嘅，即系当然你唔可以唔俾人哋讲嘢，亦都唔可以话唔尊重阿李力持嗰个发言嘅嗰个自由啊。我哋嘅 DBC 咧啊，就是、一样嘢嘅啫，我哋系啊保证每一个人有平等嘅机会去发言，包括我哋嗰啲股东。如果黄楚标既然可以接受咁多报纸访问嘅，啊，我哋亦都可以随时佢自己系股东系主席，佢随时行入嚟，使乜打电话嚟啫？你中意几时讲可以几时讲，啱唔啱啊？啊，李国宝、李国章啊，成日都对住个咪噶啦，佢未惊过嗱，随时可以嚟到讲啊。OK， 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林一华差唔多啦，话我哋要听啦。梁思豪啊，梁思豪咧就同阿李力持一样，都系演艺界中人，佢哋对政治比较唔可以话冷感，系咪？ 有另一种睇法， 系敏感啊。正仔就唔讲嘢嘅，好，拜拜。